有十年完全冇繳税，大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公司回報了虧蝕。特朗普很快駁斥報道是假新聞，又指他有交税，当他整理好报税资料之后就会一目了然。特朗普集团首席法律代表向纽约时报发信，指报道内容大多数都并非事实，指过去十年特朗普向联邦政府支付数千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包括自2015年宣布竞选以来支付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7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22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7.5升4蚊，中芯国际17.72跌8.6，美团点评237.4升5.4，小米集团20.6升8.8，阿里巴巴263蚊升5蚊，中国恒大14.78系升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97，瑞士法郎8.344，澳元5.468，加元5.791。新西兰元5.081，欧元9.016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4点，升170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06美元，卖出1,86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香港单车馆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在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香港单车馆。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着马场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大学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马场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学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对行道的坏车，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奇德尊新村的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和荃湾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着七行道南挤塞，排到国士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啲粉系会继续嚟 炒住， 咩粉咧？ 会继续嚟 咩粉？ 喂，上个礼拜咧，我终于咧就补翻数啊！我补翻咧前一个礼拜咧，我做咗白胶浆个 friend 啊嘛，我白买飞啊嘛， 使唔使代表诶即系电影商咧？多谢你。 应该要啊！嗱，总之我前个礼拜咧我就话啦啊，我咧就谂住买套戏去睇啦， 系 咁点知咧就过咗时间咧，废寝忘餐做嘢咧就白胶浆嗰张飞啊完整无缺，买都冇用嘅。今个礼拜咧，我决定咧，即系补翻数 啊！ 果然做到，做到呢一个创举。我咧好耐都冇试过咧，即系真系，哇！对上一次做呢件事啊，应该就我个仔啱啱出世嘅时候，我逃避唔翻屋企咧，就出咗去戏院度咧，连续睇咗唔知两套定三套戏。 哇！咁奢侈你用咁多时间，我真系讲恭喜啊！因为真系唔容易，你谂下，又要工作，又有两个小朋友，又有太做各样嘢，其实你自己咧，即系。 偷 鸡 系嘛？ 偷 鸡系啊，反冇分别嘅啫。 系啊，你睇到一套戏啊，其实已经攞到呢个咧最佳时间安排奖噶啦。 我冇错。 你睇到两套啊，恭喜恭喜啊！ 两套啊， 唔系佢可能安排啲嘢天地堂咁解嘅啫，所以 自己刻意安排嘅。 所以中间 造就中间可以咁样。 跟住就同老婆讲话，老婆我今日嗱晏昼要去旺角，夜晚就去香港岛。 我连续嘅，我呢个连续嘅，所以咧 咁你中间咪可以有个连续 break 咯？ 唔系中间个连续 break 咧，只系得廿五分钟咧，俾我排我快饭咧， 佢讲紧你嘅工作系咪特登？ 唔系，总之可以 free 到出嚟啦。咁我咧就先睇咗呢一套咧烧脑剧集咧《天能》， 系 跟住睇到咧，哇！原来真系睇到头眼翻啦。出到嚟嘅时候咧， 瞓觉我醒问， 冇又唔会瞓嘅，系好刺激嘅。出到嚟咧望一望个钟，咦？廿五分鐘之後開場睇第二套咯， 《陌 路人》 哦， 哇！所以咧仲要咧冇機會揀第啲嘢食啊， 同一戲院係咪？ 同一戲院係啦，就揀咗去食陌路餐咯，好快手咁樣咧，哇！一路爬一路望住張飛，哇！就嚟夠鐘啦咁樣，然後再上去，哇！連續睇兩套，仲要都係長嘅，因為咧《天能》就固然係成唔知150分鐘 ，OK 兩個幾鐘， 係啦。但系阿麦路人都120分钟， 系 哇两套加埋嗰度几多五个几钟咧？ 我想 你只眼会唔见咗噶啦？如果出到嚟， 唔系我想讲嘅系， 系啊，睇唔到噶啦。 我羡慕到有啲妒忌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太 奢侈啊呢件事。 因为啲排下组咧就真系密锣紧鼓，好多好多嘢安排，工作中佢同时间打紧三份工。系咪啊？ 唔止啊，四份啦， 系啊，四份啊， 系啊，呢排四份。 唔系你之前你有唞啊嘛，你唯有咁样安慰自己咯。 其实之前都冇真系认真唞，不过之前咁讲真咧，好多香港人都抢 工 啊， 系 咪先？我算好彩噶啦， 而家打紧四份工啊。 我仲要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又系有意外惊喜咧。咁话说我睇到第二场啦，已经睇陌路人嘅时候咧，临走啦，咁啊佢出 roller 咯，啱啱出咗第一行，即系写住话领衔主演咁样。突然间咧，七下个画面开大灯， 哎呀， 跟住咧，捉系咪捉捉啲人？捉啲人系咪食 鸡啊？咁 捉 田鸡叫系啊，捉田鸡同 青蛙，有冇食其他嘢？ 系啦，你知唔知几惊啊？ 戏院里面系唔可以饮食啊，要戴口罩咁样噶嘛？ 唔可以饮食啦，唔可以戴口罩啦。 唔可以戴口罩， 即系 要戴口罩。 唔可以唔戴口罩。佢一开灯嘅时候咧，我即话系咪捉我冇戴罩？跟住即刻咧摸下自己个嘴啊，又搞一搞咧，哇！即系全部都系 Sam 虚嘢咧，同以前喺机铺俾人查牌一样啊！哎呀，我着住校服。 其他人有冇咁嘅反應？ 咁我又冇理到佢啦。 哦，即係 你 冇 戴口罩啊，所以你咁 會 啦。 可能我未有罩啫，係咪？哦，原來唔係，原來咧就係嗌麥咧，佢仲要講咗嗌麥出嚟先嘅。 係咩啊 ？Hello 各位觀眾，哇茶牌咁友善嘅，點解 ？Hello 各位觀眾咁樣話。系啊，今日系我哋咧借票嘅时间啊，咁样，我借票，我仲咧有一秒谂唔到咯，我借咩票啊？ 系， 即系因为套戏都上咗一段时间嘅嘛，冇理由咁仲借紧票啊，系嘛？ 唔系仲借紧， 系仲借紧票，我真系唔知道。 其实唔系上咗好耐啫，即系过嚟礼拜嘅时间系啊。 但系问题系咧，讲紧借票，你系买飞嘅时唔知噶嘛？ 梗系唔知啦， 即系呢啲系神秘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好喜欢嘅，因为以前真系冇噶。自从咧即系佢哋多咗呢种借票活动之后。首先有可能会有记者嚟影相啦，咁系宣传嘅一种啦。另外咧，真系会令到咧，嗰部戏啊，同嗰啲观众咧拉近咗好多距离，会有呢个感觉啊？ 会噶，咁啊，佢一嚟借票咧，边个出现咧？咁样我都谂啊，边个？跟住就哦，原来就杨千嬅嚟嘅，系啦，同埋导演同埋王导演咧，两个一齐咧就入到去嗰个场口嗰度咯。咁跟住打招呼啊，倾偈啊，佢都有 Q&A 问答环节噶，几 长噶？我想问下，因为我冇经历过一个借票， 十分钟内嘅。 Okay, okay. 我记得我对上唔知睇边套戏咧，都遇到借票噶。 咁 系啊，好旺啊！嗰次系哇，好耐之前啊，嗰套叫做咩咧？A 一头条啊！ 黄秋生、陈冠希耐到嗰个地步啊，系啊。 喂，你都要撞啱， 真系咁啱撞啱。 因为如果佢 嗰阵时已经有谢票， 有啊，咁啱再撞到，我都有见到。最近期嗰啲咪最近期嗰套片套咧。唔記得咗，總之佢就有出嚟啦，咁佢有同大家打招呼啊，咁啊同埋佢會有個 MC 嘅，佢會 call 你咧，就話有冇問題想問一下演員啊或者導演啊咁樣咧，哦真係問噶，有朋友咧， 即係都係關於啲戲嘅，唔係問是非啊， 唔 係啊， 你套衫喺邊度買啊，你嗰陣喺邊度翻學啊嗰啲， 係啊 OK 噶，咁有一個就 驚喜你嘅，我覺得俾啲影迷嗬， 係啊，有一個就熱情得滯咯，淨純粹咧就話你有咩問題嘅話。好好睇你哋套戏，系啊，加油啊！你哋咁样咯， 咁都好啊， 都好 嘅。呢啲正面嘅意见咧，其实对于一啲电影人嚟讲，如果你系做artist 嘅，可能你咧会出多啲 show 啊，人哋都会直接啊同你握手嗰样嘢。但可能有阵时，譬如呢部啊《陌路人》咁啦，电影咧相对地咧都系新啲嘅，第一部作品嚟嘅啫。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所以咧可以正面地同埋直接地咧得到观众俾佢哋嘅评语嘅话，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好紧要噶。 系啊，我知唔知我几想举手有纪念。品攞噶， 咁你 但系举 唔 切 啊！哎呀，阿天就实举啦， 系啊， 我哋起起身啊嘛， 好快就 俾我咁。 系啊，咁然后最尾就再影张大合照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意外收获嚟嘅。咁呢两套戏咧，对我嚟讲咧，我都系各走极端啊。 哦， 因为咧即系摆明系唔同类型嘅戏种啦。咁但系咧，如果我话点样极端法咧，因为一套咧就系烧脑啊，烧到咧你睇完之后，其实佢讲咩嘅咧？你知佢做乜啊？你知佢向前冲，你知佢爆炸，你知佢放火，但系点解要咁做咧？即系总之就用自己的角度咧硬啃啦，嗰150分钟，哇！睇到我话，明啦，但系都代入唔到。我陌路人啱啱相反， 系 因为佢系讲紧一啲即系我哋呢啲叫都市低下层嗰啲生活咧， 系 佢又用一个相对比较白嘅手法咧，我又觉得 直接， 我个人觉得有某啲对白咧，其实又白咗啲嘅。 系， 但于是乎咧，一个就系、是你睇嚟睇都惊你睇得明，呢、个就惊你睇唔明。 咁啊，先苦后甜算唔算啊？因为你话之前系好真 系 好烧脑噶嘛，攰噶嘛，系咪先？咁跟住睇翻啲，哇！我得啦，我眯眼，佢都知佢讲乜嘅，咁啊可以轻松啲，舒缓翻你个脑袋。 同埋咧。果然呢，即我想就好像一般很多坊间意见一样，果然陌路人呢那些即一众的配角呢，哇真的很出色的、 演技派大晒冷、 真的真的、大派彩的，好厉害的，特别万子哥那一幕呢、后来我看回花絮才知道、原来他特登停了不吃他的血压药、糖尿药 是 令到自己精神一点、因为要夜晚拍嘛，哇真的、好多这些这样的 都要有些付出的， 是啊， 入戏院而家嘅系咪都系隔个位咁样？ 一半座位咯，系咪？ 隔个位咯，系啊。不过佢唔系隔得好规律嘅。譬如咧，我坐嘅时候咧，我左边就隔咗个位，咁啊吉两个。但我右边个咧就同我怀紧贴背嘅。 哦， 系啊。 佢系咪坐嗰个位其实系可以两个人买飞？如果系全部都单丁座位嘅话，譬如我同阿田，我哋两个好朋友想去一齐睇戏嘅话， 咁 都可以两个朋友一齐坐咯。 我又冇仔细研究一啲啲啦。不过其实OK 嘅，因为佢又。佢又冇得俾你飲食，佢又要你全程戴口罩，咁其實都已經我覺得都相 都 幾安全噶啦，係啊，出出入入都要量度體温諸如此類啦，係啊，咁所以如果你想燒腦嘅，你想係感受下都市嘅即係人情冷暖嘅，係啦，呢兩套都真係好值得睇，睇完之後你就更加會知道啊，點解會播呢只歌，應該可能都好多人了解到噶啦。係啊，楊千嬅喺戲裏邊係不停呢只歌，幾乎由第一分鐘已經出場。心债啊！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千生难估计。 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有边个都会想唱呢隻歌呢？可能就是两大超市佢都想唱，明明用尽了努力，但是政府话事事都不计，起码而家有第一单唔计。 哦，系 啊 ，welcome 唔计， 系啦，唔 welcome 你啦， 唔 welcome 啊，系啦，唔 welcome 你个 welcome 啊，真系，喂，真系喎，嗱，头先阿妹姐只心债啦，咁到而家咧，我哋亦都要同你喺度计嗰条债咧，咁就因为保就业计划里边第二期咧，咁啊两大超市咧系被点名咧，就话嗱，你哋要回馈噶吓， 生意咁好啊， 生意咁好，你都照申请得，咁你但系要回馈噶吓，咁样， 佢讲明啊，嗰个回馈咧系要有咧一半啊。就俾翻就香港嘅市民啊，弱势社群又好啦，其他人又好啦，咁样 冇错，要最少嘅。咁咧，于是乎咧，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啦，两大超市咧就各出其谋啦。 系， 譬如话百佳咧就话会有啲现金抽奖啊，会亦都会有啲话同社福机构啊，可能会回馈翻俾啲低下阶层啦。咁啊 ，Welcome 咧，佢就宣布其中一样咧，就话我哋咧系会将咧超过300款嘅货品嘅价格咧，就 系 冻结半年。 系 上个礼拜其实呢 价 冻价，我哋已经即刻问咗我哋呢度嘅驻场师奶代表，系啦，我哋话佢觉得点啊？ 咩价先？系啦， 同埋佢好精明噶，佢第一时间咧，阿田咧，除咗话嗰个咩价之外咧，佢就话咁即系未来半年佢唔会减啦。 哦，系 啦，佢举例啊， 但其实即系可能比我哋平时买系加咗噶。 系啦，因为佢都话咯，半年咧可能正常超市咧起起伏伏咧，嗰包饼干都平咗几毫啦，冻价半年嘅话， 咁反正其实可能贵咗嘅，因为而家成日嗰啲咧，譬如有阵时就加一蚊，又会点样啊？或者佢做紧减价咧，啲师奶先买噶嘛。你冻价嘅话咧，咪即系冇减价，咁咪即系贵咗咁样咯。 系啊，咁有半年唔使买佢咁样。 但好彩，我哋得到政府同埋消委会咧，分别都出嚟讲咗啲嘢嘅啦。首先咧就讲紧咧呢一个咧就系话冻价事件啊，因为维康咧就话会将三百款嘅货品咧冻价半年，消委会咧就讲到明啊，其实呢个唔系好计数喎，减价是胜于冻价，我喜欢这个字，减价胜于冻价。他们甚至有说你们以前有那些买二送一的优惠不见了很久了，这样。而政府也都表明冻价是不符合这个回馈的原则的，不会计算这个作为他们的金额入面的。 所以他要再想了，冻价继不继续依然呢？就睇睇翻， 佢都講到明凍價唔算，即唔搞唔掂咯，咁咪明 咗開始啦，係咪？ 係啊，所以佢應該嘅。其實咧，政府甚至乎佢係講咧，佢話就連減價，佢話減價或者唔加價咧，佢係難以衡量咧實際回饋嘅數額嘅。即就連減價佢都覺得唔夠數。 所以咧，好多市民都喺度講咧話，喂，其實應該係咁樣啦，即係逐張單去一嚟就俾佢哋折啦，咁樣。有啲咧就話，不如咧咁佢有啲積分計劃噶嘛，咁俾嗰啲會。咁你咪自动转账20蚊、30蚊都好啦，咁都真系叫直接俾咗佢哋啊嘛。 因为咧，佢话就算我都认同嘅，因为咧佢哋好似消委会佢哋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咧，系有举到一个例子嘅。佢话譬如如果本身有一样嘢唔贵嘅必需品，我当系盐咁样啦，几蚊包嘅啫嘛，系咪先？佢做减价。佢真係唔係冻价啦，佢减价俾你，佢就算减5毫子啊，其实个比例系大嘅， 冇错。 但 系 其实 你真系只系减咗5毫子啫喎，呢个系咪属于减价？系咪真可以帮到大家一齐共度时间咧？咁样 系啊，咁佢举咗两个例子嘅，阿罗志光局长咧，嗱呢个时候佢个 IQ 180咧，终于有用啦。佢话咧， 我唔讲嘢住， 咪真系有用啊！佢话嗱，佢话如果超市推出9折优惠， 系。 咁但係原本嘅貨品咧，佢嘅獲利咧就由兩成減咗一成，因為你九折咗啊嘛。 係係。 但佢話咧，你因為減價而銷量大增，平時賣十件嘅，而家啲人覺得平咧就賣廿件。 係。 咁佢就算咧每一件只係賣賺少咗咧，但係薄利多銷，簡單啲四個字，佢、薄利多銷。 咁算唔算win-win situation啊？佢哋賺多咗，但我哋都有 10% off 啊。佢話唔得啊！佢話你反而多賺咗錢咧、而唔係將補貼咧回饋咗俾市民啊咁樣。 哎呀！ 所以佢話呢個就唔 計。咁又幾難喎？即係如果佢做九折嘅话、 啊、 都可能只不过是令他们赚多了钱都计不到政府这条数，那是不是政府本身条数计错啊？ 而呢百佳呢他那个抽奖呢罗志光局长都说不同意，为什么呢？他说、你们都记得上次六合彩成億都冇人攞啦，中咗。 佢話成年夾埋啫。 係啊，所以佢話咧，有可能咧，好多市民咧，分分鐘咧用抽獎嚟當回饋咧。佢話係唔夠數啊。 哦， 佢抽完獎之後話：，恭喜你，你中咗獎啦。 佢又唔嚟攞啦。 但你唔攞，咁咪即係冇回饋到咯。啱啊，其實阿祖我同你咪呢格咯。 咩啊？ 我哋如果中咗回饋嗰啲抽獎， 唔知啊， 你都唔知噶嘛。 唔想啊，我唔想啊。 係啊，嗱，所以咁就慘啦。即係佢哋而家咧兩大超市咧，應該要俾人打回頭。 係要再開個會。 係啦，係啦，明明用盡都要多。用多几分嚟 问下民意，睇下边样好， 系啦，睇下点样可以再减多啲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240亿元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自由党的邵家辉关注部分行业未能够受惠于今次拨款。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基于公共财政考虑，今轮防疫抗疫基金针对协助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早前被勒令不准经营的处所。如果有剩余的资源，政府会尽力保留十位。民建联的黄定光质疑保就业计划惠及日日有公开的企业。他发言的时候曾经提及粗言秽语，被代主席陈振英制止。张建宗回应的时候说，会尽力修正不足的地方，政府正是处理两难局面，预计香港会录得历来最高的赤字。未来亦都要面对挑战，同时知道有企业需要协助，希望社会体谅。两大超市公布回馈社会计划，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派员到部分超市检视，发现并不容易找出300件冻结价格的货品，只是找出大约100件。而在这100件货品之中，只有3件并非来自超市自家品牌。黄凤娴说，超市自家品牌较易控制成本，认为超市应该拣选最受欢迎、价钱较贵的货品，例如奶粉和米等，以过往最低价钱冻结价格，才可以令更多人受惠。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早上开会，港台节目及制作人员工会在会前请愿，展示谁主调查、无理打压、重速交代等的标语，认为重启对电视部员工李君亚的投诉调查，并且延长试用期120日的做法理据不充分，形容属于政治打压，破坏公务员制度。港台工会下午约见广播处长等几名管理层，要求解释事件。工会主席赵善恩说，公务员有3年试用期，至少6次的考核，考核范围并没有公众对当事人观感一项。如果李君亚表现有问题，应该在过程中提出。管理层重启调查意味之前已经结案，按法庭做法应该是一案不能够两审，认为今次做法背后原因是不言而喻。赵善恩认为，今次事件不只关乎李君亚的个人仕途，亦都涉及到港台制度。美国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禁令， 彭博报道 ，TikTok 对禁令感到高兴，将会继续维护公司权益，同美国政府就交易保持沟通。而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遵守联邦法官的裁决，但是将会采取措施捍卫行政命令。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经过90分钟聆讯，批准由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的要求，意味美国用户可以继续下载并且使用 TikTok。特朗普政府先前下令要求 TikTok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起下架，不过法院拒绝字节跳动要求，暂时不会就11月12号华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期限作出任何命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64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32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97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7.5升4元，美团点评237.4升5.6，中芯国际17.56是跌1.02元，阿里巴巴264.2升6.2，小米集团20.5升7.3，汇丰控股29.6升1.4，盈富基金24.12升6仙，中国恒大15.04升1.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38，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8，人民幣6.821，英鎊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3,371点，升167点，港金現價報17,1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18美元，卖出1,86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未消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香港单车馆。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清理咗几分钟啦，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一带咧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海丰苑。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观景台呢一段咧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宝林北 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呢一段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以及粉岭公路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哋好啊，欢迎嚟到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啊！呢、这个农庄有齐快乐嘅元素，有清新空气，有大小邻居一齐可以种田嘅乐趣，有农庄厨房教大家炮制美味又健康嘅素食料理，仲可以喺青草地上玩游戏，同埋又点少得唱歌跳舞同变魔术等等等等等呢？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预埋你噶啦！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佢发咗个梦，嗰、那个系真系一个噩梦，噩梦到一个点，佢由十点到而家啱啱学啱啱嘅，两分钟之前依然存在嗰个恐怖，依然存在嗰样啊！点解会炒粉？点解会炒粉？入咗脑个点咧？我哋都匪夷所思。佢头先讲俾我听呢啲情况，究竟系咪睇完天能影响咗你嘅脑袋？究竟你喺个咩空间里边？究竟你做紧啲咩？你系咪个区域系咪曾志豪？你有冇揾翻自己？醒啊，曾志豪！使唔使嗌你三声啊？曾志豪醒啦、啊！系因为佢做咗同一个动作，但系嗰个动作系有嘅，但系内容系唔啱嘅。好彩佢及时发现，佢、又俾佢发现到。系啊，希望佢嗰、那个潜能就嗰、那个 on panel 嘅潜能要继续推上推进，唔好有唔明之处。系今日个状态唔知佢系点嘅，曾志豪。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口福。系啊，有冇口福我唔知，必有口福紧要啲啊！食得落，瞓得好嘅话咧，咁我哋咪赢咗咯。股票呢就风险好大啊，所以呢就有人推出嗰啲呢叫做模拟投资嘅游戏啊。之前我哋喺呢一个人妻都有讲过啦，有人呢就喺度玩呢啲投资股票嘅模拟游戏呢赚咗好多钱。咁但女朋友呢就以为係真嘅，哇，咁搞出好多新闻出嚟。係啊，股票呢就有模拟游戏㗎。咁另一个亦都係充满咗风险嘅地方，有冇游戏玩呢？讲緊嘅就係政治啦。政治亦都系充满咗权谋诡计，以虞我诈，勾心斗角，杀人放啊！冇嘢冇嘢，冇呢啲嘢嘅。总之偶一不慎咧，你就会粉身碎骨。你话如果咧都可以一个模拟游戏咧，等大家可以叫实习一下，揽个 P 牌都好啊！啊唔系 ，P 牌都出咗露面啊，应该系咧模拟市。咁可能咧，对于有志从政啊，或者你想了解呢方面嘅人咧，你都有多番嘅认识。啊，估唔到呢、这个愿望成真、啊。咁啊，由呢一个咧，即系青年发展委员会嘅副主席啊，刘明伟咧，亦都而家即系喺海水公园度做紧嘅呢一位嘅大佬啦吓。咁啊，佢又推出咗呢一个咧，被誉为叫做首套啊， 模擬香港政治生態嘅桌上遊戲嗰啲紙牌遊戲咧，叫做權謀風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權力遊戲之香港青年從政秘笈。咁咧，佢話呢一套權謀風暴咧，就係話俾一啲咧對香港政治感興趣嘅青年人嗱，睇下你自己覺得你屬唔屬於呢一格啦。想用呢個遊戲咧，體驗下香港嘅政治形勢。咁究竟點玩嘅咧？嗱，根據佢嘅介紹咧，呢一套卡牌遊戲咧係咁樣嘅，玩家咧好似大富翁咁樣，你可以揀唔同嘅角色。不過佢嘅角色咧，分別就有建制派啦、民主派啦，又或者是中间派的，有不同的政治本钱、技能、障碍和政治目标的。啊，这个都挺贴地的，即是说如果你饰演建制派的话，可能你的政治本钱就会多一点，不过可能其他那些数值就会低一点，我估计是这样的。他说玩家就要利用工具卡就经历不同的事的，累积什么呢？就是民望、财力、政治、人物，仲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呢都挺贴士的。嗱，聽多次咯，佢話咧你要累積唔同嘅指數嘅，包括有民望啦、財力啦、政治啦、人物啦，同埋第五個指數係咩？就係親中指數啊！呢個係佢嘅遊戲裏邊嘅 setting 嚟嘅。喂，所以我話呢個真係好符合現實，因為喺呢五大指數裏邊，究竟邊一樣係最重要呢？我個人就梗係揀最尾嗰個啦，係咪先？祖國係我哋嘅後盾，如果你擁有親中指數累積得越高嘅，我想可能比起淨係累積民望咧，應該會更加有效嘅。咁佢最後咧就話咧，用呢啲你嘅數值咧，就去換取權位。咁而且佢話咧，過程裏邊咧，仲要推測其他玩家嘅政治目標，又要挑撥離間啊，考驗令色啊，哇！好似好刺激咁樣。不過講真啦，如果你打開份報紙，你睇下每日嘅新聞咧，我諗同遊戲裏邊咧，即係嗰個劇情咧，應該係刺激得更加犀利添啊！咁啊，佢亦都話咧，希望呢一套遊戲咧，就呈現出香港嘅政治，等喜歡咧玩 game 嘅朋友咧，可以睇清楚唔同嘅政治立場咧，究竟對呢啲事情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乜嘢嘅睇法。我個人覺得呢隻 game 咧，雖然佢未有得俾我哋親自攞嚟玩啦，就係見到佢介紹內容咧，但我覺得如果好似阿劉明偉所講咧，可以換位思考，了解一下唔同陣營咧究竟係點樣去喺呢個社會裏邊咧，即係運作嘅話咧，我覺得呢隻 game 係好值得推廣俾除咗一般嘅年青人，甚至乎除咗推廣俾一般嘅政黨之外咧，我更加強烈建議佢係咪應該交俾我哋特區當局。嗰啲高官去玩咧，喂，好认真喎、哦！即系你作为特区管理层咧，你净系企喺自己个位，坐喺自己嘅地方度咧去睇问题，咁你总系唔知道究竟对面谂乜噶嘛？如果呢一只 game 再讲多次，好似阿刘明伟所讲，可以俾你换位思考嘅话咧，你都想下特首玩下呢只 game， 就会知道点解咁多人咧会企喺呢个面度，点解咁多人个声会咁大，点解咁多人会唔同意？可能咧，大家各有苦衷咧，系咯。在这个模拟游戏里面，起码就算有什么事，结果都是假的。但是那是现实，大件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想玩 game 的朋友都是玩 game 啦。风头火势，他有排都没得玩 game。刚才我只是说看了两套戏，他的眼改了个双眼皮，立刻跌回低，没心机，没办法的。系咪？佢忙啊嘛，正所谓咩啊？能者多劳，呢个系比天能更加劲嘅本能嚟噶。咦，唔系，我本能呢套嘢都想睇。无论如何，交俾你啦。最近又开始好忙啦，就嚟会俾一个十月惊喜我哋知道嘅。王耀祖， 事关喂，你唔开我麦，咁我冇得讲噶。 惊唔惊喜先？ 惊喜啊！但我几有信心。我的十月驚喜是都幾震撼的，所以呢亦都令到自己呢一排好忙，但我不是一個投訴嚟的。喂，这樣的時勢啊，有工作的話呢，我都覺得好感恩的啦。嚟到就嚟中秋節嘅時候啦，亦都有好多唔同民間嘅團體咧，就去做一啲活動探訪嘅活動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無意之中俾佢哋發現咗咧一個被呢啲嘅義工團隊啊形容為啊最未見過啊最惡劣情況、最誇張情況嘅劏房啊，究竟又發生咗咩事呢？就係當呢啲嘅團隊咧就去到土瓜灣區去做一啲嘅民居探訪嘅時候咧，就發現有一位63歲嘅 uncle 咧住在一個20几尺嘅廁所入邊度，已經有年幾嘅時間噶啦。其實佢哋平時都會做幾多嘅探訪噶，但佢哋都會話今次 八八节嘅情况咧，系佢哋见过最夸张嘅。佢话咧，因为好多社团啊，都会啊去到呢啲嘅地方咧做探访，但系从来都冇知一个咁样嘅地方。仲话八八住嘅单位咧，根本就唔属于劏房啊。以佢哋咧都专业嘅判断咧，就形容啊呢、這个只不过系俾其他劏房住户使用嘅公用厕所嚟嘅啫。因为呢二十尺嘅地方系一个厕所嚟嘅，但系佢哋咧就决定劏埋嚟做劏房啊，成为每个月1700蚊咧就俾人住咁样。聽到呢位 uncle 咧，佢哋就即係接受呢啲嘅義工團隊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佢講咗一句説話咧，都令到我覺得毛管動嘅。佢就話：我都知啊，我都知自己咧係住喺個廁所度嘅，嗰、那個狀況唔係好理想啊。但佢就話都冇辦法啦，因為我知道自己窮啊嘛咁樣。雖然佢住喺一個洗手間入邊度啦，但其實咧因為已經煲滿咗雜物啦，佢係平時係沖唔到涼嘅，所以咧就算佢住喺廁所，不論係沖涼啦、大小便啦，其實咧都會落到樓下公廁度做嘅咁樣。唉，咁嗰個衛生情況亦都惡劣㗎咁樣，連義工朋友都會話。点解咧？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其实咧，好多基层市民佢哋嘅住屋问题啊，真系需要大家去了解多啲、认识多啲嘅。可能有人会话：，哇，系咪租嗰个人冇良心啊？咁嘅地方你都仲租出去？但我谂现实真系好残酷啊！因为现实话俾你知，呢位伯伯佢话佢唔想用其他嘅钱，佢都系靠住自己嘅积蓄啦，加埋综援啦，呢、这个就系佢有能力可以咧负担到租金嘅地方，系咁都有人租出去，因为有人啊咁样都愿意住，因为真系冇其他选择啦。唉，听到呢个时候咧，系咪真系个心都有啲哎呀，好难接受啊！其实呢个咧真系好似一个咧永远都解决唔到嘅问题咁样嘅。当你见到喺社会上面有一啲嘅朋友要将一块木板摆喺个马桶上面，成为佢夜晚嘅床，其实系唔系真系要去到咁嘅地步咧？你话可唔可以住公屋啊？各样嘢，其实啲义工咧，佢哋都帮紧手噶啦，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亦都有一啲嘅善心人士即刻会话啊，可能我系做牙科嗰边嘅，我可能可以俾到一啲免费嘅检查佢啊，各样嘢。好心人有好多噶，但我谂咧，如果真系要解决晒呢类型嘅问题嘅话咧，我谂可能政府真系要做啲嘢之余咧，亦都俾一啲嘅鼓励呢位嘅 uncle 啊。其实63岁对于我哋而家香港嘅朋友嚟讲咧，可能你仲有好多能力噶，试下行多一步，逐步逐步嚟啊！呢个报道之后，已经有好多好心人啊，尝试去帮佢。但我谂自己嘅努力啊，唔好靠其他人帮啦，真系，真等政府帮你变到上间公屋嘅话，都唔知要等几多年啦，系咪？嗰条龙排队好长噶嘛，我哋靠自己，我哋可以做得到嘅。呢位 uncle 啊，我谂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同仁啊，都帮你打打气，希望你嘅居住环境可以快啲改善得到啊！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其实咧都好关心啊，好多唔同嘅朋友嘅。我谂咧，如果佢睇到呢位伯伯嘅报道咧，佢自己都会觉得好伤心啊！1700蚊嘅租金，租嘅一个二十尺嘅厕所啊，实在真系太过分啦！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社会上面咧系有好多人咧都需要大家去特别要照顾嘅，希望大家多啲留意身边嘅所有人啦。呢一批人呢，我都觉得特别需要照顾，不过讲緊咩年龄层呢就真係唔知啦。上个星期呢讲咗呢，有个81岁婆婆啊俾一个自称系内地公安執法人员嘅电话呃咗20多万，呃钱党呢食过返寻味，再打多次电话俾佢要多25万，结果当然啦，婆婆报咗警啦，成功拉咗人嘅。昨天又看到一宗騙案，呃錢黨的手法再複雜了一點，他們呃中呃騙中騙，一雞兩尾，一石二鳥。大家留意一下，因為今次那個叫做被騙的人是兩個20多歲男人和女仔，兩個都是一個兩個都是大陸人來的。那個男人呢，他27歲大陸來香港做事，在8月中呢他收到一個呢禮牌打電話來的，都是內地執法人員打電話來，又說又是禮牌那句話他洗黑錢，即是乜乜咁多黑钱使咩？即系个个都打电话嚟，跟住就信咗咁，真系唔明点解佢哋会信啦。啊，点都好啦，佢好听话，俾晒身份证明文件、香港嘅地址、银行户口号码、网上理财嘅登入密码，都俾晒嗰啲呃钱党。咁完未啊？呃咗几多钱啊？未啊 ？Sorry， 今批咧，即系今次啦吓，嗰、那个呃钱党咧做戏就做全套嘅，佢咧又揾咗一个20岁嘅大陆女仔，攞住张假嘅公安拘捕令去个男仔屋企嗰度，以减低嗰个男仔咧嗰个疑心。嗱、咁啊就诶、那个事主咧就到9月中嘅时候咧就发现银行嗰700多万港元。俾人用网上理财转走咗，嗱头先都讲咗啦，佢连网上理财嘅登入嘅账户同埋密码都俾咗人啊嘛，咁啊于是乎佢就报警啦，咁啊跟住睇埋嗰段新闻嘅留言咧，都话啦，点解一个大陆男仔喺香港有700多万嘅港币存款呢？亦都有人话哇27岁仔有咁多钱都犀利咁，点都好啦，执法人员咧系会调查呢件事嘅，咁啊头先咪话咧呃中呃嘅。咁原来嗰个20岁嘅大陆女仔亦都系俾人呃，佢喺8月中咧，同样收到大陆执法人员打电话俾佢，话涉及咧内地刑事案，叫佢协助捉疑犯，以证明自己清白。于是就俾一张假嘅公安拘捕令去嗰个27岁嘅男仔嗰度屋企嗰度。嗱，虽然事件中咧个女仔冇金钱嘅损失，但系就俾人点咗去犯事咯。其实真心唔明嘅，点解都咁仲到而家都仲有咁多人相信？其实证明自己清白系要咁样做嘅咩？唔系要经过法律程序啊、执法人员调查啊、经过法院审判嘅咩？嗱，仲有就系点样要协助个相关人员去捉人咧？去即系帮佢捉人咧？喂，其实唔系咁，我哋又唔系卧底，系咪？咁其实有关部门人员佢会经调查之后有足够证据先至会拘捕噶嘛？唉，有翻啲常识好紧要噶，同埋相关部门佢有好多宣传声带啦、片段啦、海报啦，同埋网站噶。喂，你唔系唔睇啊嘛？你唔睇唔明嘅都问下人啦。真系啲钱唔好立乱俾人呃啊！唔该。 二台通识60秒。 近年唔少人都提倡一个星期最少素食一日嘅概念，希望呢个行动可以帮忙延缓地球暖化，解决粮食危机。不过亦都有人选择素食嘅原因系唔忍心动物受苦。但系有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植物都一样有感觉噶噃，仲有自我保护嘅机制添。密苏里大学用西兰花同埋羽衣甘蓝进行研究，当研究人员播放毛虫进食菜叶嘅声音，植物就会改变自身嘅新陈代谢，开始释放出芥子油，减低对毛虫嘅吸引力，防止毛虫嘅侵袭。这个实验某程度上证明，有些植物可以感应到危机，更加是会作出抵抗的。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 早晨，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啊呢一、這个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早晨收音机， 早晨啊冚唪唥同学，我哋今日上中文堂， 系啊，因为咧我知道我爸爸咧啱啱睇完嗰套咧《陌路人》咧，就讲啲咧低下阶层好穷嘅市民，所以咧今日我想教一下大家咧，如果你都想形容咧有啲人咧佢好阴功啦，你除咗话佢好惨好阴功，同埋好阴功好惨之外咧， 仲有啲咩形容词啊？ 冇错啦，我哋想俾人知道佢系叫做贫穷嘅人士嚟嘅。 哦，讲人嘅， 系啦，我哋平时你会点样讲嘅话，嗰个咧好穷困嘅话咧， 我谂到一个，但系未必系讲人嘅，我谂咩？哎呀，真系惨绝人寰啊，咁样啊！ 哦，惨绝人寰就咩都得嘅， 即系形容啲事好惨咁。 系啦， 系啊，系。 譬如我哋最常听嘅有一句就话，你呢铺点啊？你个环境，唉， 铺清袋， 可以话系一贫如洗啊， 一贫如洗。 系啊，咁呢句都听过啦，系咪啊？ 就冇啊， 呢句都冇听过啊， 呢句有听过，不过好少咧，喺现代。咁样用呢个数字词 词咯， 系咯， 系啊。佢话一贫如洗嘅意思系咩咩？点解咧？ 即系所有钱都使晒咯，咁样系嘛？ 其实有啲似嘅。佢话你佢穷到咧，好似咧全屋咧都好似俾水洗过咧，咩都冇晒，洗走晒咁样。 我反而谂起另一个咧，哎呀，我真系穷到裤穿窿啊！ 系啦，裤穿窿就好形象嘅。咁有冇听过咧？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唉，呢排咧你啲收入点啊？佢话 入不敷支。 掹掹緊啦，真係有啲咧捉襟見爪啊！ 有聽過， 有聽過，但唔識寫 咩意思咧？係 啊，咩意思啊？又係 立足係邊個足啊？ 手足啊，即係手腳嗰個 住個足， 失禮錯咗， 住個足襟咧就係衣襟個襟，係寫到哎呀襟兄弟個襟，哎呀我哋小朋友唔應該識呢個字嘅，係啊， 應該啊， 冇嘢冇嘢。 即係隻手咧就掂住嗰個衫嘅側邊嗰個位置度咁樣啊。 咁見爪咧，見就看見個見啦。爪咧就我哋手踭嗰个位啦， 哦， 咁佢嘅意思即系咩咧？ 即系冇件长衫着，冇件褛着。 哎，好接近啦！佢话咧， 你真系古代人嚟噶。 你所谓捉襟咧，即系你话想整理下自己件衫咧，譬如可能嚟到咧，你喺你面前咧，想整一整自己件衫， 但系得好单薄嘅一件衫。 点整一整咧？已经咧个袖口咧，可能又会唔够长，又突咗出嚟咧，又会裂咗出嚟啦。即系话你件衫咧，其实系 好单薄嘅， 又单薄又烂啦，同埋又唔啱身咁样咯。所以佢有几个。成语咧都同呢个好似过，有一个咧就叫做咧总缺爪见咯， 听都未听过。 个总咧就个脚踭嗰个位咧， 哦、 又系话咧个脚筋咧又会突出嚟。 哎，我而家咧我爸爸都中意着嗰啲七分裤啊、九分裤啊，可能代表我爸爸好穷啊。 系噶， 系啊，买长裤都买唔到啊， 好惨噶。仲有一个咧同我哋以前啲农作物有关嘅，就叫做咧五月笛新谷。佢话咧， 听都冇听过， 我哋都未听过。佢话五月咧，啲谷都未熟噶，但你谂住已经卖出去啦，证明你 好惨啊！ 系啊，你都要养到好似桂花田肥肥白白先卖噶嘛。 累计406宗死亡病例，新增50宗个案之中，社区感染有40宗，主要集中喺首都圈地区。首尔新道林地铁站发生群组感染事件。另外，同首爾市一間護老設施、一間桑拿房以及東大門區一項宗教活動有關的確診病例仍然不斷增加。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蔡英文總統民望在一個月內下跌11個百分點，從上個月 65.8% 下跌到今個月的 55.1%。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话：，从短期因素分析，蔡英文民望下跌，同佢喺8月28日宣布含瘦肉精嘅美国猪肉可以入口有关。调查结果显示，31%赞成开放瘦肉精猪肉，反对嘅民众达到60%，赞成嘅大部分系民进党支持者。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54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4,03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90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元，升3.5；美团点评238元，升6元；阿里巴巴263.4，升5.4。中芯国际17.66跌9.2，小米集团20.45升7.3，汇丰控股29.5升1.3，中国恒大15.52升1.74，盈富基金24.12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96，瑞士法郎8.345，澳元5.467，加元5.792。新西兰元5.085，欧元9.0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3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 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1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7,1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6美元，卖出186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旺角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大潭道去柴湾近住大潭督水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红山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泳滩。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拣一只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拣边只啊？ 家姐，我梗系拣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拣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十分嘅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天气啦唔错噶吓，27度气温，相对湿度81%，真系开始有啲秋意啦。 系啊， 终于即系唔系得我一个觉得冻啦，而家终于都太好啦。 又真系点样都称唔上冻呢个词嘅， 凉咯。 涼， 係咯， 都係清涼嘅啫 ，OK 噶，係啊，有啲秋意起啦。 嗱，你嗰件外套又長期有啦，咁啊，阿祖祖又加多咗件啦， 佢都加件恤衫。 咁我今日都有少少係中袖。 算罷啦，唔想望你 啦。其實呢一啲點解唔想望？ 佢永遠覺得佢已經覺得著尊重咗個氣候噶啦。 我又覺得佢都尊重啊。 佢只要唔潑線咧，佢就覺得自己尊重咗噶啦。 潑線公主冇出嚟啊！ 係潑咗啊，不過收埋咗啦。 不過咧，即係雖然就話咧，即係天氣涼爽，我今日嗰個嘴唔知咩事啊，涼爽咗一啲啦。 大家咁話啦， 今個星期咧 應該 係 個口罩窄咗啊！你今日個口罩，所以咧你平時慣咗嗰個 size 咧，會窄住咗你口 多啲空間咁樣係嘛？係啦，但係今個禮拜其實中秋節啊嘛， 係啊，冇錯， 有冇得賞月咧？我睇嗰啲天氣嘅預測咧，就係話咧好可能啊，都會有驟雨，同埋都會即係灰灰的天咁樣嘅。因為而家睇住咧就係個天氣報就話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咧間中時候有驟雨嘅，究竟大家可唔可以有個好嘅天氣賞下月咧？咁啊，祝福大家，祝福自己啦，咁係咪？ 啊，係啊，都真係要啊 嚇！想問下豪仔同埋阿田，你哋覺得手術成功呢四個字，即係？你會怎樣去定義啊？乜嘢先至為之一個手術係成功？ 咁、由於我哋已經睇過呢個叫做笑話係咁樣嘅啦，手術好成功啊，不過病人死咗，係啦，咁所以你就會知道手術成功唔代表個病人救得翻。 嗱，你咁樣講，我哋有陣時睇笑話見到， 笑話係咁講噶。 但係如果呢一個係一個現實嘅情況，我諗就嗰啲家屬唔知道會唔會笑得出 嚟。唔係嘛？ 嗱，你手術成功嘅意思咧， 點解留唔到個人啊？ 唔係，譬如你手術可能話你呢個手術係做咩㗎？我要打佢個。好，将佢里面可能有粒子弹拎出嚟，再连翻针，呢、這个就叫我个手术啦。咁成功嘅意思就系我拎咗粒子弹咯，个肚有冇连翻？有连翻，咁佢有冇救得翻？唔关事， 即系唔系啊话，唔系即系咁定义啊话， 包生仔咧，可能佢话咩成功啊嘛。 但其实做手术最大嘅原因唔系攞翻粒子弹出嚟，系救翻个人啊嘛，系咪？ 唔系同我落厨一样啫嘛。你话你煮唔煮得熟啲嘢，煮得熟啊，好唔好食都另计。 咁会唔会系成功嘅定义系在于嗰个手术真系做紧嗰个程序系成功嘅，但系嗰个生命咧系唔系挂钩嘅嗰样嘢？ 嗱，呢个咧我估我哋三个咧点样，我哋点样讲都唔会知道个真实嘅答案系点噶啦。但系喺辽宁咧就出咗一单新闻。咁我就係睇咗一個香港嘅電視台佢哋嘅新聞專輯咁樣少少做咗個報道咧。其實我睇嗰陣時咧，我有200万個問號啊，喺唔同嘅位置度出現。首先係有一位咧佢哋先前咧就喺遼寧一個48歲嘅男人，因為體重係好重嘅，100公斤。咁都真係大大隻㗎啦，咁樣佢咧就為咗要減肥咧，就喺呢個醫學大學附屬嘅一個醫院度做一個縮胃嘅手術啊， okay, 手術啊，係縮個胃啦。咁大家都知係乜嘢啦。不過首先第一個問號出現期間喺呢個手術嘅期間啦嚇，醫院喺病人同埋家屬都唔知情嘅底下。他哋将呢个手术进行咗网上直播， 吓、无端端有嘢公开，大家一齐好嘢一齐睇啊！ 咪 埋嚟睇埋嚟间，缩位啊缩位啊！ 你哋冇听错，呢个我第一个吓。你做一个手术嘅直播都呆啦，仲要系 网上直播， 冇得到病人同埋佢家属嘅同意。 唔系呢个紧要啊！ 我都冇化妆， 系啊，我个肺啊，我 肺 啊，胃啊咁样， 我肠都要再游一游佢啊！ 问题系即系我仲要哇！我除咗赤裸，我仲要赤裸埋我个内脏俾人睇啊！ 呢铺真系咩啊？画公仔画出肠啊！你知啦， 我自己都未睇到 出肺添， 系啊， 我系画出胃啊！ 我意思我自己都未睇到我五脏六腑系咩样啦。 因为嗰阵时你应该麻醉咗嘅，你 系 麻醉 咗 嘅， 系 啦，你可以睇重播啦。 医生，我侧边面靓啲，左边。 竟然自己嘅心肝脾胃肾冇得 live 睇， 但你就坦荡荡啦，你咪好咯。 赤裸裸， 好多人成日都咁讲噶嘛。嘿，你身冇 A 啊，怕咩俾人睇啊？就怕咩俾人睇？ 喂，但系我 公主同学， 身冇 A 都唔代表可以俾你睇，因为我身体我自己噶嘛。但是他没有规矩地即入得做呢个手术， 可能佢有佢自己嘅规矩，我哋唔明白嘅规矩啦。 但系 可能佢突然间， 但系冇 问过啊！直情因为而家就系话病人同埋家属咧唔知情底下，嗱、呢个记住只系第一步。 哦、 我问 我估可能佢系咁样嘅。我哋几时咧会无端端摆上网嘅 咩啊？ 求救 FB 大神。 哦、 即系譬如话，哎呀惨啦惨啦，喂究竟咧个电话烂咗咧喺边度买翻 啦？ 跟住你就会将张相 咧，我跌咗落个马桶度，我应唔应该系要开机定系熄机啊？摆落包米度啊咁样。 冇错啦，咁特别有啲妈妈都系噶，哎呀我仔个 pat pat 你睇红到咁样咧，使唔使睇医生？就会将佢 pat pat 张相咧摆上网噶嘛。 咁、而呢个医学手术 有理由相信佢哋遇到难题，可能谂紧啊条盲肠点切好咧？不如咁 啊，佢缩胃啊而家， 即系咁讲啊，系啦，啊点缩咧个胃？究竟系缩啊，定系二缩定三缩？不如咁啦， 求救网友 啊， 会唔会摆上去咧？等全球一齐观摩。 我哋睇埋个故事发展落去咧，应该就唔需要求救。 定系咁样啊？佢个胃咧真系好特别， 好系其中， 即 系 好属于一种。 你就算你拍低咗佢， 净系好想同人分享啊！哇，你见过胃咁样未啊？你都未见过 咧。你抽佢胃出嚟咧，成两斤重啊！咁 系啊！哇，佢胃里边都冇嘢喎，即系可能佢觉得好有价值啊。所以一定要同人哋忍唔住啊！嗰種開心 share 嘅感覺， 開心 share 真係。 但係後屘件事唔開心嘅，因為呢位男子咧喺手術五日之後咧係死咗嘅。 早講嘅， 係啦。 頭先佢都 我一早就講咗㗎啦，你聽我講啊，係啊，講咗㗎係咪？ 冇辦法啦，呢個係一個悲劇嚟嘅， 悲劇嚟嘅。 但係咁就當中 而家去到即係一啲法律程序嘅，其實係因為後屘咧死者嘅妻子咧就話咧，院方就話個死因係咩咧？大家記唔記得佢開頭做咩手術咧？ 胃縮 胃 咯。 但佢个死因系嚟自于呢个肺栓塞啊， 肺栓塞 嗱，唔系栓塞那个塞 啦， 系肺塞嗰个塞啊吓。佢话家属咧就亦都有询问到其他医学专家咧，认为咧其实死者嘅病症咧唔属于应该系咁嘅，因为咧佢本身生前咧又冇一个食烟嘅习惯啦，觉得咧院方嘅判断咧系唔可靠嘅咁样。后屘咧就再揾埋咧即系唔同嘅临床病理中心嘅报告咧，就话死者手术之后咧系引发咗一个胃漏啊，即系好似穿窿咁。导致系一个急性化脓，即系各样嘢啊，即系感染，所以咧就中毒休克，导致器官衰竭而死嘅。判断个死因咧系手术之后嘅并发症咯。嗱，咁其实已经一个少少嘅罗生门啦，因为两边就有唔同嘅谂法啦，就系话究竟呢一位嘅病人最终点解会喺手术之后五日死咗？但下一个问号又要出现啦。因为虽然嗰个病人系死咗，而死者嘅妻子啊、屋企人啊，都喺度谂紧啊，会唔会系有啲嘅处理做得唔够好啊，错过咗啲治疗时间等等咁样。 啊，等等先，头先嗰个咧，live 咧嘅时候有冇人 影响到？ 有冇人捉到佢喺嗰个程序呢、這个步骤你做错咗，所以就引致到跟住呢个做翻个。 睇到啊！ 暂时冇人讲呢一样嘢，但肯定嘅一样嘢咧就系院方竟然喺我头先最开头咪话手术成功嘅， 系啊系啊， 呢位男子离世咗两日之后啊，医院就对外宣称手术 成功。佢真係成功幫佢切咗個胃，唔係縮咗個胃， 縮咗個胃。 所以呢一個咧就令到大家有更加大嘅迷思。喂，發生咩事？你話手術成功，個病人死咗兩日之後，你話個手術成功？ 咁咪即係 佢真係縮咗個胃啊嘛！ 係啊，佢真係成功咗做咗呢個動作噶嘛？ 係咪啊？ 係啊！ 即係幫你整車，我真係幫你換咗條死氣喉㗎。係 啊， 但其他所有嘢之後就壞曬啦。 個車係劏咗啫嘛，係啊。 哇！即係你聽到呢度 出現咗問題，唔關我事啊！ 哇！呆到不得了。因为其实咧，即系死者嗰方面嘅屋企人咧，佢话其实我哋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啊，佢只不过希望咧医院有个正式嘅书面道歉，佢觉得咧佢哋系应份可以得到呢一样嘢嘅咁样。但系院方咧就反而话咧死者嘅家属咧冇正式同佢哋沟通，叫佢哋正规地通过法律嘅途径同佢哋接触咁。 佢不如话死者冇同佢沟通好过啦，你不如话佢都冇反对我直播。系啊， 系啊。 如果你咁样计咧，全部都礼环节曲噶，乜搞错啊？点解你会直播为手术噶？太太啊，李先生啊，你屋企人冇话唔做喎， 佢冇话唔制喎。当我做紧嘅时候， 系啊，你早啲同我讲，我唔俾人直播啊嘛，你唔讲。 好惨啊！而家其实呢件事咧已经咧发生到而家，其实有年几嘅时间噶啦。嗰啲嘅屋企人 仲未追讨到啊？ 系啊，佢哋就每一日都好困扰啊，即系个精神折磨啊。压力啦，各方面又有屋企人离开咗啦，即系哇呢！ 佢仲要写住呢四个字手术成功咧，简直好似一个耻辱之牌咁样咧，好似嘲笑紧自己咁样。嗱，我手术成功啊，你死唔关我事。其实佢嘅意思就 系 咁样。 系 啊，我好成功噶，不过唔知点解你都会死咗啦。 但 系问 题而家佢想即系个家属， 佢想攞翻个公道咯。即系佢话嗱，有冇牵涉到钱咧？我估都唔出嘅。咁如果系嘅，你真系揾。根據翻，如果你道歉嘅話，就即係你哋個手術可能有問題出現嘅話，其他嘅追討唔知啦。但係話第一步，想有個書面嘅道歉咯，但年紀都得唔到。 啊、真係，我覺得我哋對醫學嘅嘢真係唔知，係咪真係冇掛鈎嘅呢件事？即係話 我 成功咗唔 知嘅， 嗰個人可以繼續。 我頭先就諗住將佢咧，如果你將佢拉闊少少嚟講咧，用翻阿祖你又熟悉嗰行咧，睇你覺得呢個比喻啱唔啱啦？你覺得你個演出成唔成功啊？演出好成功啊，票房撲直喎。 嚇、 啊，咁點算啊？ 嗱，两样嘢嚟嘅喎。 我哋如果尝试拉阔啲嚟讲，我话你仲记得嗰个演出成功？喂，导演唔关我事啊，我真系做好我场戏。 我觉得你呢个例子有趣嘅，但系有唔完全衔接系乜嘢咧？因为咧，你讲紧一个作品啊嘛，好与唔好，即系譬如你琴日睇咗两套戏，好定唔好，你任你解说噶嘛。有人个捧对天咁高，有人觉得系地咁低，咩叫成功？即系个个定义唔一样。但系手术咧，对于我嚟讲咧，系得一个定义嘅啫。 冇，佢咪同你讲一样啫嘛。 系啊，即系唔会话啊，你个手术话你条拉我帮你缝得好靓啊，你点样就为之成功？ 咗个位噶， 系啊，挑咗个花。我谂手术会包嗰个人去最终死唔死啩？如果真系出咗事嘅话，你好难话成功啫。 譬如你话身体咧，有一样噶，身体成唔成功？身体成功啊，佢日日打我翻去打老婆啊， 冇事啊。 或者你话婚礼成唔成功？婚礼好成功啊，但婚姻唔美满啊，咁样。即系原来咧，如果 咁讲，即系唔包生仔嘅。 唔系啦，我哋要接受咧，原来世界上咧有好多呢一啲咧，佢表面系成功，但系最尾个结果咧，原来完全不完美啊，完全系不尽如人意啊。但最惨系我哋唔可以同老细咁讲啊嘛。老细问你话喂点啊做成点啊？ 系啊 个 project 倾成点啊？老细单生意倾得好成功啊，你蚀咗5000万 啊！ 清风车， 好 冥想， 好啊， yeah， 冥想， 好好歌，okay， 好歌献给你。我听好多嘅时候喺我面前唱嘅，已经 谢霆锋， 谢霆锋。OK， 好。 OK， 嗱，我想话咧。我哋而家做紧即系电台呢个节目啦，即系呢个工作啦。我哋冇乜咁实体嘅一啲咧，叫做福利嘅。 嗯， 即系譬如我哋做酒店嘅，可能做酒店嘅，可能佢员工福利，喺租酒店房，可能有搬家。咁可能做时装店咁样，跟住可能就买时装咁有优惠啦。可能有食嘢嘅地方又有嘢食优惠啦，即系咩都好啦，都有啲叫所谓员工福利嘅。 嗯， 咁如果系一间橡胶嘅公司， 橡胶 咁嚟紧十一咯，咁喺大陆嘅， 哦， 系啦，咁啊，佢嚟紧十一长假期，咁啊，佢咧就好 好 啊， 派咩咯名符，其实 好窝心， 派啲胶俾你， 嗰嚿胶出嚟咯，系咯。 其实我喺度谂紧橡胶公司佢做咩嘅咧？做 鞋底啊， 咩嘅胶嘅产品， 佢 都会。 你嗰个鞋底咪都要橡胶 啊？系 啦 系啦，即系做系啦，有胶嘅。 但系唔系，因为橡胶公司系卖啲橡胶俾唔同嘅公司，卖俾个鞋嘅铺头， 系啊， 去卖俾一个。 佢卖啲原材料俾你咯， 原材料公司嚟嘅啫嘛。 可能佢都有啲 product 嘅，佢都 有 product 嘅， 咁 咪最免费俾。product 你咯，哎，我估到啦，我估到啦， 整个胶杯俾你 ，condom 啦，系 橡胶公司会做 condom， 梗系咯，嗰啲胶 标公司先做 condom 噶，大佬系咪啊？ 咁个橡胶咁咪 condom 嗰啲嘢喺边度嚟噶？ 佢卖啲材料俾 condom 公司噶啫嘛， 佢可能系，所以我唔知佢间公司会唔会系一条龙服务啦。 啊，系啊，佢系一个橡胶仔， 其实有好多嘢，我哋净系讲紧个直播室，好多嘢都系同胶有关噶，全部都系橡胶公司做噶，咁样。 唔系，佢哋好明显而家就讲 condom 啦。 咁 我 都谂到嘅，点解你又会谂到咧？因为咩脑咧？咁样又系， 咪就 系 就 系 咯， 脑咯。你谂清楚啲个脉络就知噶啦。 好啦，咁啊，我头先讲 咗 你啦，系啦， 派胶真系名副其实。 真系啦，佢咧就十一嚟紧长假期啦嘛，佢哋系咪又中秋又国庆？ 派抌啊！ 哇，跟住咧佢咧就送月饼之余。佢咧就送多幾個， 即係個月餅盒裏邊有 condom， 咪住先，係咪佢自己公司製作定係佢喺出面搜羅翻嚟？ 佢自己公司啊，都話佢就係一個膠嘅製造製品公司啊。 好啦， 咁咧佢就俾 堅持膠嘅製品公司係會負責做 condom 嘅，我真 係 呢間係做 condom 公司啦， 佢上下游都做曬啦，總之係 佢就跟住咧就俾係啦，佢就每個員工都派幾個。 OK， 好啊。 假期过后， 系系 麻烦各位员工 要攞翻嚟， 俾唔系佢唔使， 原封不动啊， 唔使 睇，喺用证都要俾翻嚟啊， 俾翻个 report 我， 我 report， 睇住先个 report， 系咪呢个佢嚟紧 嘅 QC 好唔好？ 系啦系啦， 佢嚟紧会出产嘅产品， 我 即刻叫员工帮手， 我即刻教啊老细，我觉得咧就同我食嗰个月饼个味唔系几夹咯， 冇月饼冇蛋黄味系嘛？ 即系有啲水果味，你知啦，食月饼要食西柚啊定碌柚啊食，系咯有啲唔夹。 好尴尬喎！咁如果单身嗰啲点算啊？ 单身都用得噶， 单身愿闻其详啊！ 单身都用得嘅，呢啲仲需要讲咩？ 咪即系喂， 你冇车牌都买得车啦，系咪？ 但系你如果你冇另一半嘅话，你好难揾到人同你开心过呢样嘢，咪一个人做噶？ 你自己都可以 吓， 自己攞嚟 歌都可以唱啦。我寻你开心，你又寻我开心， 咁你做乜嘢啊？ 自己又开心 啊？ 都得噶嘛，系 咯，都尴尬噶，即系男男女女都要咁样啊，阿公阿婆都要噶咯 喎。咁佢应该系俾呢啲人嘅，冇阿公阿婆嘅。跟住佢话翻嚟唔该，大家俾翻个体验， 全部写好咯， 心得俾我。 咪写好咪 咯。跟住员工嗌救命， 好彩有你啫。如果唔系十个月之后我要请假咁样啊。 啲员工嗌救命，喂，我单身，好似阿祖话斋，我点俾 report 你啊？ 我哋三个 私人嘢嚟噶嘛。 我哋三个每人作一篇文啦。 哇，我唔交啊， 一百字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240亿元嘅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申请，部分议员关注政府几时推出健康码以恢复通关。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香港喺十一国庆前通关嘅机会唔高。特区政府已经争取尽快推动健康码，但系有待香港疫情稳定，要越方放心，要越方放心先至可以通关。 民建聯的李慧瓊建議政府為基層市民提供較便宜的檢測安排，讓商務人士到私家機構做檢測。張建中說會認真研究安排。旅遊界姚思榮關注香港公司型機構在通關後的檢測能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私營檢測機構每日的檢測能力是數以萬計，目前最便宜的檢測費用是700多元，相信通關之後有較多人做檢測的時候，市場價錢會再調整。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再有源頭不明確診個案，顯示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他指出，有關個案的同事都確診，可能因為曾經在休息室接觸，情況有如早前葵涌碼頭有休息室出現傳播，但是相信今次涉及的範圍較小，暫時有9人接受檢疫，預料不會出現大爆發。許樹昌認為暫時不應該放鬆食肆限制等的措施，亦都盡量不應該舉辦大型活動。至於宗教聚會可以考慮局部開放，但是前提是政府需要考慮限制人數，並且要求出席者戴口罩。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早上开会，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在会前请愿，展示谁主调查、无理打压、重速交代等的标语，认为重启对电视部员工李君雅的投诉调查，并且延长试用期120日的做法理据不充分，形容属于政治打压，破坏公务员制度。港台工会下午约见广播处长等几名管理层，要求解释事件。工会主席赵善恩说，公务员有三年试用期，至少六次的考核，考核范围并没有公众对当事人观感一项。如果李君雅表现有问题，应该在过程中提出，管理层重启调查意味之前已经结案，按法庭的做法应该是一案不能够两审，认为今次做法背后原因是不言而喻。美国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行政命令。彭博报道， TikTok 对法官的决定感到高兴，将会继续维护公司权益，与美国政府就交易保持沟通。而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遵守联邦法官的决定，但是将会采取措施捍卫行政命令。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经过90分钟聆讯，批准由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的要求，意味美国用户可以继续下载并且使用 TikTok。特朗普政府先前下令要求 TikTok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起下架，不过法院拒绝字节跳动的要求，暂时不会就11月12号华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期限作出任何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3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45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5.5升2元，美团点评237.4升5.4，阿里巴巴263.6升5.6，汇丰控股30.2升2元，中芯国际17.48跌1.1，小米集团20.3系升5.8，中国恒大15.2升1.42，盈富基金24.1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8，人民币6.821。

四大长老一人一句都有四句说话要听啦，咁何况佢哋唔只得一句咁少啦，系咪？啊，各位准新嘅、啊、各位准新人啊 ，Are you ready to follow？ 吓、啊，你哋啊，啊，定系睬佢哋都傻咧？嗱、啊，今集人妻犀利啦，有四大长老哆瑞咪发出齐，唔知道会点咧？你同未来新抱讲咗，你哋结婚嘅时候有啲传统习俗要做未吓？ 阿妈，我讲咗噶。不过其实系咪真系要跟到咁足啊？阿妈， 咁啊，梗系啦。传统习俗喎，系由你太。 阿爸，你自己小心你条气。 太爷嗰度。传落嚟噶嘛？ 你个太啊， 点到你唔夹多少？我冚你个嘴啊！ 个仔大噶啦，个仔俾你打入呢啲石噶嘛？ 好在我打佢先大 啫。阿妈，你唔好石落嚟啊！你讲石就够噶啦。 系咯，你如果唔夹啊，太爷嗰度咧，会俾其他叔伯兄弟咧讲闲话噶。我唔想我个仔啊，结婚嗰阵啊，俾人笑同俾人讲啊。 即系咁样啊！ 爹咩弟啫？ 啊好啦，老公系啊， 攞咩公啫？你叫我相公啊嘛？ 我叫你相公， 点解改咗个讲法咧？而家呢， 阿妈最怕就系大相公，你系咪大嗰个相公？ 佢怕我咪好咯，吓曾夫光啊嘛！而家呢啲 系，我知，但系阿老公啊，即系 相公啊， 相公好啦，阿小相公你好， 你又似你，你出边有个大嘅咩？ 咁样， 你出边有个大相公咩？ 哎，你又哎呀，唔好意思啊，啊，知，但系阿相公，你个乡下传落嚟嘅。是所谓习俗呢对个新抱来讲都真的不会好受的、啊。 阿爸你听不听到阿妈呢终于讲人话啦。这些呢就是他当年嫁入来的感受咯。 阿姐你真的明白。 你喊咁快的刚刚前一句很开心的、啊。 那时 候。配合那个剧本写了哭这个字、啊。 好啦你 哭啦。我想写剧本那个想不起个喊字怎么写写了哭、啊。 嗰阵我同你阿爸爸结婚嗰阵， 相公啊佢话， 我同你爸爸阿妈咩？我相公 系 咪先？我 系 你阿爸你阿妈，结婚我自由冇得拣，佢哋话咩就咩。其实我唔开心咗几十年啦。 哎呀， 你阿爸都唔知嘅。 有冇 搞错？讲到咁白咯，阿妈你， 管理处投诉咗我哋噪音太大，几廿年你同我讲你唔开心咗几廿年， 唔好嘈啦，一人小句啊。 究竟啊系啲咩传统习俗嘅咧？吓个人妈唔开心咗几十年咁夸张？ 呀 ，Mary， 你要我哋结婚嗰晚拖住你阿爸绕场一周，仲要同佢饮两杯。啲咩规矩习俗嚟噶呀 ？Mary 呢啲好小事啫。我阿爸话咧系阿太仲有下山三个太爷嗰度咧传落嚟噶，唔跟住做咧就会俾佢嗰啲叔伯兄弟讲闲话。 我话知佢讲闲话，我都唔理佢噶啦。 你真系唔理？ 而家你系咪净系顾住你阿爸个面子啊？你有冇理过我感受啫呀？如果我真系拖住佢饮两杯，我谂我就真系太核突啦！我呢世都唔使见人啦。 又唔系咁核突嘅，咁拖住阿爸绕场冀州饮几杯啫嘛。不过其实我都唔想咁 marry， 但系呢啲传统嚟噶嘛，留落嚟。阿爸话唔可以断嘅。断唔好意头喎、啊，咁样话喎、 啊。你如果咁样，我今晚就要你断啦。 请解说啦 ，Mary。 饮到你断片。 哎呀，我唔会啊。佢话咧，就算唔知系你啊，到我哋嘅下一代同埋下下几代都要跟嘅。阿爸话系祝福嚟噶。 我睇唔到你阿爸拖住我绕场一周，仲要饮靓杯，有咩咁祝福咯？而家系咪你哋啲咸湿祖宗传落嚟嘅？要个老爷拖住个新抱只手， 敬酒咋嘛 ，Mary 啊！唉，如果你唔肯跟住做，你都唔可以话我啲祖先又话咸湿祖宗咁样噶，佢哋冇得罪你啊！唉，都唔知边一个啊！唔好讲呢啲嘢啦，好啊！ 我都唔知道你阿妈当年点解会接受你呢啲咁嘅所谓传统习俗嘅？点解你阿爸拖咗只手敬酒嘅时候握我手心咁点算？ 即系你而家话我阿爸咸湿你啊？ 你觉得而家我唔够俾人咸湿啊？ 吓、 啊，你 觉得 我有冇魅力啊？究竟你唔使再劝我啦、啊，我背紧啊！ 哇，呢啲又真系系咪未结婚先闹翻咧？会唔会闹到分手咧？咧，其实传统嘅习俗啊、礼仪啊，系咪都真系要跟到足咧？啊，不如我哋睇下另一 pair 个情况系点咧？ 爹哋啊，哎呀，我是 auntie 嚟嘅，原来爹哋啦，咁样考验个未来女婿系唔系其实都唔系几好呢？ 啊，老婆啊，你唔好心软先得噶。 爹哋啊， 我哋得一粒女咋 ，only one daughter， 佢好、 okay? 难嫁得出噶。 哎呀，我哋呢啲咩啊？万千宠爱啊， 系啦， 咩咩听刀身啊 ，love in one body 啊嘛， 你做咩讲咗我个对白啊？真系，我最近好勤力学紧菱格窿英文噶啦，已经。我哋咩啊？我哋花咗咁多时间啊，心机俾个女啊，咁样做都系想希望佢嫁个好嘅老公嚟锡佢啫。锡完佢之后，锡埋我哋屋企，你同我都有份 嘅。系啊，爹哋啊，但系咁样系咪？ 你除咗个面膜先啦，我见咗你块面真系好难受咧。 我唔见唔戴口罩，戴住个面膜噶嘛。 咦，唔系、啊，你除咗噶咯，撞鬼你咯。 我谂住美白多少少。 你而家戴面罩同冇戴面罩一样嗰、那个。 你听我讲先啦，爹哋。 讲啦，讲啦，讲啦，讲啦。 你而家狮子开大口啊，我惊会吓亲啊未来女婿。你知道我哋个女嘅条件都唔高噶啦，我怕你突然之间变石坚嘅。 你以前唔系好。中意我狮子开大口嘅，你话晚晚都要见一次喎。 哎呀，好怕丑啊！ 唔怕啦，我就睇下佢对我屋企人系咪真心真意，咁就梗系唔系要求好多嘢嘅啫。 爹哋啊，咁你自己同个女讲啦，我唔参与噶。 仲有时间，不如我又俾你睇下我狮子开大口先啦。 自己加对白。都冇狮子开大厦有啊有啊好啦， 点啊你个导演啊，攞翻个饭盒嚟啊！ 咁嘅咁秘密嘅，究竟个阿爸考验个未来女婿啲乜嘢咧吓 ？Hey uncle。少少意思，我知你咧中意嗰啲古巴雪卡洛托，朋友买咗俾你啊！ 啊，同我讲外国人，原来系印度人啊！ 系印度人啊，唔得！ 乜咁客气啊？我都识讲你啲话啦、 啊！要嘅要嘅，一家人啊嘛，就嚟啦！ 啊，有冇啲油送翻支俾我食啊？ 有，你要几大支都有。 哦，发尾油啫， 系啦，就系讲呢啲咯。 咁既然你都话要，咁我唔客气啦，攞两盎嚟。啊、你抢我女之前冇乜嘢嘅，攞只右手出嚟，攞、 哦、 只右手，攞、啊、大拇指，攞食指系钳住支嘢，你唔使理钳住咩，佢哋签啦。 咪住先，咪住先， 咪咪就签啦。 咩嚟噶？ 咩嚟噶 ？uncle 咪你 ，uncle 咪你未来岳父咯。 我话你要我签呢份系咩？ 哎呀，你眯埋眼咪当享受下咯。 眯埋眼当享受。Auntie 啊 ，Auntie， 你唔使啦。呢一份咧就系、是、你供。不过受益人写我同你未来外母个名嘅保险，咁啊，同埋你个女嘅婚前协议书就咁简单啫嘛。 哇，哥爸会唔会大贪咗啲咧吓？有冇咁夸张咧？个保险都要个未来女婿供，受益人系佢，会唔会啊拍咗个未来女婿啊 ？B B 啊，你签咗佢啦。最多我供咯，我爸都唔知噶啦，佢懵噶嘛，佢只识笑噶啫嘛。 啊 ，B B 啊，其实我啊，连你我都接受到呢啲好小事啫，系咪？我冇 bad feeling 噶，同埋我觉得 uncle 咧好锡你啊，冇呢个外父，唔系应该话有。有呢个外 父，你眼好细啊！你睇唔到个字、啊。 系唔好意思，我想讲，其实我接受，我觉得好开心噶。 点解我觉得你个样唔开心嘅？ 我笑到咁都冇眼咯，仲唔开心？ 你唔会觉得我阿爸好过分啊嘛？ 我真系唔会、啊。第时我哋有仔女咧，我谂我都会咁样考验我个女婿，我学咗嘢袋咗入袋袋嗰度啊，要爱 咩袋袋嗰度啊？你讲乜嘢啊？ 裤袋袋嗰度咯，个裤嗰个袋嗰度咯，系啊，要爱屋。及乌啊嘛，我识中文噶，咁先系个好男人啊！ 哦，咁如果个考验咧，我唔会供嘅，你自己供晒咁得唔得噶？阿爸阿妈，阿爸阿妈 ，B B 佢签咗翻嚟俾你啦。咁你哋安心俾我嫁俾佢啦。 吓、啊，你个 B B 竟然咁顺摊签份保单，有冇搞错啊？ 啊 ，Daddy 啊 ，Daddy 啊，你今次摸掉眼镜啦，个傻仔咁都肯签个证明俾阿女，真系好锡阿女啊佢。 岂有此理啊！我咁刁难佢，佢都冇拒绝。阿女，我谂你今次真系遇到个真命天子啊！你照镜啊，你睇下，你真系好彩啊你。嗱，结婚呢啲事。咁跟住你哋想点搞就点搞啦！你谂下，我而家咁啊满心欢喜系咪？又有个保单俾我系咪？哎呀，你欢喜我欢喜啊！你快乐我快乐啊！ 多谢，多谢，我系边个啊？是但啦，多谢啦！ 一对恋人由相识到拍拖，到咗结婚，都真系经历好多好多嘢，排除万难先至可以喺埋一齐，都真系希望四大长老你多多支持，少啲参与，好等一对情侣顺顺利利喺埋一起啦。 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 啊，帮佢戴只戒指啦。你系咪想娶佢啫？咁啊，简单单单咪好咯。 即系点啊？ 系真系咁简单就好啦。 咁多嫁妆啊、礼节啊、传统啊，系咪？ 喂，我真系睇到呢单新闻咧，系诶搵《白毛禁忌》嘅时候搵到噶。话古代咧有一个诶叫诶嫁娶嘅环节咧。就是要那个新抱即是结婚那天呢那个老爷 拖住他 绕场一周其实呢都不得止的其实后来才演变到拖住手的。 之前是手仔都是手仔都比唔得阿老爷。 其实之前是不止的。 是什么 揽住 那是什么 抱住。 你要说的如果不是我们很难意会的。 是啊之前我们看过那些呢不是说内地那些传统习俗呢是癫的嘛。他要个老婆唔知系咪讲我咧？老婆咧，佢前面揽住个锣，跟住个老爷咧 敲佢个锣， 个老爷就攞住碌棍， 系、 啊，然后就用自己嘅身体去撞击对面个锣咯。 系啊， 系啊，佢黐线嘅，佢摆到明嘅，真系吓死你啊！ 咁你话咧，你结婚当天、啊，咁咧跟住就要 新娘新郎玩，你都嫌下流啦，老老实实。 系、啊、 但我想话，好似内地越嚟越多 有啊， 好 多 呢啲玩新郎玩新娘， 但摆咗喺老爷嗰度真系。 再古时啲咧，仲夸张系话咧。新入门的新抱啊，阿、 哦、 老爷 就吓， 阿、啊、大伯、二伯、三伯就约啦，几多个兄弟 做咩啊？一起拖啊？ 唔系拖啦，我估佢讲嘅话 入新 房啊， 唔系 话讲古代啦，所以我想讲话咁夸张。 如果呢啲习俗咁样真系仲传到落嚟嘅话，俾人拉 嘅，所以咪话去到叻佢有啲咧，即系去到而家 啦，結婚应该即系肿噶啦， 唔系私奔啊， 系咯。所以当年即系佢嗰啲女子咧系好咩咁，好卑微咁样嘅地位，所以咧即系去到大家大户嘅时候咧，嗰啲传统习俗就系、是、哇老有啲咩老爷 傻咗，但系呢个会唔会太夸张啊？嚟到而家， 去到而家咁啊，当然咧佢咪就话都有呢个传统，但系就系话阿老爷要拖住个新抱嗰只手绕长一周，话俾听我有个靓新抱，跟住仲要同佢怼两杯，即系又饮两杯酒咧。佢讲紧系真系好似合家杯咁样饮法噶，所以咪我啲咩传 外母几唔抵啊？点解我唔可以拖住个女婿咧？ 其实可能有嘅，下集就会讲。你知阿田写稿好兴有下集噶啦， 佢系外母嚟噶嘛？佢仲设计嗰个桥段出嚟咩？ 仲话碌几大 细，系啦， 嚟啦女婿， 系啦。 但系即系有啲好传统嘅，我唔知道今天咧有冇啲即系而家去到2020年有 冇啲 见过 最过分嘅呢类型嘅结婚嘅？话传落嚟嘅传统系去到咩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都唔系过分嘅，即系譬如好似我想当年结婚咧，其实因为阿华系水上人家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叫做嗰啲礼仪咧，佢真系 做到足嘅， 真系嗰啲撑即系冇 撑船咯， 冇 陆上行舟， 陆上行舟嗰啲咧， 睇呢个好靓 啊， 呢 个都几 好 啊，好 架势嘅都。 但系呢啲咧，我会话咧，呢啲嘅传统咧，我觉得继续流传落去系好事嚟嘅， 好嘢咪好， 因为呢啲嘢咧冇任何人有 bad feeling 啦，应该系咪？但你当见识咗嘅话。如果咩一啲冇咗咧，就會就真係冇噶啦咁樣。 但係佢好似頭先嗰啲咁誇張啦嚇，咁我誒可能未必有嘅。不過即係我見到啲新聞，所以寫啫。但係另一個愛屋及烏，有冇啲咧話咧一結婚嘅時候咧都唔該你睇下以示你嘅誠意，睇你愛唔愛埋我屋企人，跟住可能就話啊買架車俾我個舅仔啊，即係嗰個新兩個細佬。 我嗰陣時我家姐結婚我有嘅，唔係一架車。一对鞋定一条裤 买俾你啊？ 系啊， 你自己要求嘅。 唔系我，唔系我要 求。嗰啲礼仪嚟嘅， 系啊，呢啲礼仪嚟嘅， 系 啊。我真系系啊，嗰阵时咧，即系因为讲真，嗰个价值唔会好贵啊。即系你对鞋贵极都有个铺，咁都有个铺啦，系咪先？我都锡住我姐夫嘅咁样，又唔使几千嘅。但系嗰阵时都有做呢一件事噶。但系我哋大家都系即系年轻啊嘛。嗰阵时我几多岁啫？廿几岁咁样，跟住咧就会觉得，哎呀，好有趣啊！呢啲全 都有数， 好啊。跟住我姐夫咧都好。投入噶，就会话要买鞋俾你啊！你快啲去买，你自己买咗，我俾钱你啊！即之类嘅嘢咁，即我又觉得呢啲小嘅传统，又咪牵涉到好多嘅金钱啊，各样嘢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几开心嘅。 但如果去到你个劇情里面讲到可能系一啲未来嘅协议啊，无论你系保单啊定供楼嗰啲咧，我反而觉得咧呢个而家发生嘅机会系大。 我都觉得 佢唔当系传统礼仪，即佢唔当系结婚礼仪嚟噶，反而系一啲 保障 结婚嘅协议，可能就话B B 啊，我哋以后结咗婚之后咧。会唔会最简单咩爹哋妈咪一起住啊？会买层楼啊？好多啲简单 地五 个 字婚前协议书。如果你哋而家先至结婚，阿华嗰边嘅屋企有钱嘅，话要阿田你呢啲咩出身啊？我肯接受你啊，好好噶 啦， 婚前协议书，大家利是，因为就讲紧离婚嗰日啊嘛。如果要离婚嘅话咧，有啲嘢咧你就冇得攞走噶，你最多得咁多，你哋会唔会接受噶啦？结婚嗰下要 有人 觉 得 签 嗰封就一封书啦，但系另外嗰个就觉得自己输咗咯。 啊，签就输， 签就输咯。 我都觉得你讲紧女方系咪？即系 有 阵 时女方或者男方对都可能要噶， 可能 边个有钱啫嘛。 系啊，嗱，外国就据讲话好兴啊嘛，因为佢哋好均真啊嘛。但系香港中国人社会就冇嘅。但系我嗰次睇过有一个啲叫做咩恋爱财务顾问嗰啲咧，其实佢系话。唔好认为讲钱失感情。 哦， 佢话咧西方社会咧真系讲清楚啲钱，反而就唔会失感情，因为已经知道晒啊。咁你就唔会咧日后咁多拗叫，反而咧嗱，而家大家咧扮冇嘢咧，冇嘢嘅咁样，即系我哋唔好签协议书啦。点样煮到埋嚟嘅时候就话喂，点解啲钱可能又要分啲俾呢边啊？点解你唔会俾我咧？ 跟住又搲烂晒块面。 系啊，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幸要成亲嘅话咧，有啲咩都系讲清楚好啲。 使用 TikTok。特朗普政府先前下令要求 TikTok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起下架，不过法院拒绝字节跳动的要求，暂时不会就11月12号华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期限作出任何决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岸未来两三日是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3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48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5，升1蚊；汇丰控股30.45，升2.25；美团点评237.4，升5.4。阿里巴巴264蚊，升6蚊，中芯国际17.5，系跌1.08蚊；小米集团20.25，升5.3；盈富基金24.18，升1.2；中国恒大15.48，升1.7；友邦保险76.9，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98，瑞士法郎8.348，澳元5.469，加元5.793，新西兰元5.086，欧元9.0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3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2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美元，卖出18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月蒲苑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深水湾泳滩。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月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喺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妈咪妈咪，面康康好听啊！ 老公啊，快啲扭大个心机啦，佢哋斗歌啊！ 得啦，老婆，啊，唔知佢哋会唔会播 Moon River 咧？ 哎呀，中秋节最啱听噶啦，我哋唱啦 ，Moon River。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起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我呢阿妹啊，如果拣一只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拣边只啊？ 家 姐，我梗系拣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拣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道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先报个天气先啦，因为翻到嚟十二点后嘅风速快活人啦， 27度气温，相对湿度81%。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以前咧有个嗰啲谜语咧，佢系咁样玩嘅。佢话嗱，有嗰样嘢咧，佢系属于你嘅，但系咧你用佢嘅机会咧就好少好少，人哋用佢嘅机会咧就仲多嘅。嗰样系咩嚟嘅咧？ 我冇听过呢个 IQ 题。 我有，但我唔记得咗。 系啊，呢个真系 IQ、 IQ 题女王被考起。 佢唔系足字失嘅，呢个真系推理嘅。即系佢话嗰样嘢咧，佢明明系你嘅，但系咧你基本上你自己好少好少好少好少用佢嘅，反而咧其他人咧无厘啦废嗰啲咧用佢嘅机会咧仲多嘅。 哦，我唔知啊，系咩啊？ 就系你个名啦。 我个名啊，又系。 你好少会用黄耀祖噶嘛？即系除非你系个别嗰啲人咧。 咩啊？ 黄耀祖同你讲呢件事一定好紧要，有某啲人系中意咁样做啊。我黄耀祖想同你讲， 唔系，但又唔系。譬如人哋问你啊，你叫咩名？我 系 黄耀祖。 但好少啊嘛，即系你嘅意思。 都唔系好少噶。 你嘅意思系你一日到黑咧， 人哋 称呼你嘅。 咁又系，如果称呼就 系。如果你一日唔会见到额外嘅人嘅，通常我哋叫你阿祖、豪仔啊。 所以咧，嗱呢个名明明系你嘅。 咁我黄耀祖同你讲啦。 系啦，所以咪话咯，得好少人咧，佢会咁样。诶，你嗌咩啊？我黄耀祖想嗌个退单字，哦、你卖俾边个？黄耀祖，你系边个？黄耀祖咯，好少嘅咁样。 耀祖上嘅喺后 面，系啦，呢个就 系咁样就已经讲咗自己个名。 系啦，呢个就系个名啦，个名先系你嘅，但系你用佢机会好少。好啦，有冇另一样嘢？佢都系属于你嘅，但系咧，你想用佢咧系好难嘅，难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有时啊，如果咧你谂住我喂我嘅，我想攞嚟用啫，对唔住，犯法。 犯法添啊！ 犯法添， 属于自己 嘅 嘢攞嚟， 但系攞嚟用咧犯法。但系人哋帮你用啊，冇事，好地地，你仲要俾钱人添，你仲要俾钱佢。 我初初谂系血嘅， 唔系 咁，跟住就冇人卖血噶。而家 系啊， 属于自己，但系自己好少用， 好难用添啊！仲要咧，如果你而家咧， 我真系谂唔到 IQ 题。 呢个唔系 IQ 题嚟嘅， 系啊， 呢个系现实题嚟嘅。 我想 你仲要谂埋嗰个 tips 咧，就 话 人哋帮你用。仲要人哋帮你用，你仲要俾钱人哋，唔该你啊，你帮我用咗佢啊，系啊。但系如果你自己想用咧，犯法，我拉你。 电脑维修嗰啲啊， 唔系 唔关事噶， 唔会用电脑俾人拉噶、啊。 自己 三个字，三个英文字， 我放弃咗啦。 三个英文字母 ，no，、 哦、 三个英文字母 M P F 系你嘅，但系你自己可唔可以而家攞嚟用咧？系唔得嘅，你攞嚟用嘅， 你除咗要宣誓咯， 冇错啦，即系话你唔可以就咁攞嚟用啦，你 系 犯法嘅。但系人哋可以帮你用，嗰啲基金经理咧就可以帮你 投资 我咁多用啊。 咁都系啊， 但系嗰样嘢又唔， 你仲要俾钱佢，唔该你啊， 你 帮我用。 讲到佢哋好似乱咁用咁，系你授权咗俾佢哋，叫佢哋帮你去投资噶嘛。 你冇得唔授权，最惨 系 咁， 我 逼于无奈啊嘛，仲要俾钱佢， 即系我唔拣阿田，阿田我觉得你做得， 但系都 系 俾人哋， 你都系俾人哋用啊，你冇得自己用啊嘛，好唔抵啊呢件事。 系咁同你蚀钱 啊！系啊，所以 你唔可以直怪人哋唔属性嘅，可能你自己都唔生性咧，你揾咗个唔属性嘅同你投资。 嗱、哦，问题系被动同主动啊嘛，我哋被动啊嘛，咪强啊嘛， 强积金。所以嗱，即系你话咧呢两个谜语咧，一个就自己嘅名啊，都无伤大雅，但 M P F 就唔紧要啊，唔系，但 M P F 就紧要啦。 紧要咩？不过 自己噶嘛。咁但系阿祖话斋， 我好彩揾到，即系终于揾到一个咧，真系好好嘅基金经理咧。 哇！我真系觉得拍晒手掌嘅， 同好似揾到一个工人姐姐一样啊！ 唔系啦，阿点啊好过揾老公啊！ 老公 都俾咁多家用喎， 系咪？ 钱 又 可以同个老公挂钩嘅，钱俾到啲咩系咪先？ 最紧要帮你把个脉啊！你系咪有事啊？ 唔系啊，佢想话基金经理都可升可跌啦，佢老公系蛇咁样嘅啫嘛。 咩叫蛇咧？ 即系平稳咯。 讲咩？你平时老婆都系咁平你分嘅咩？ 平稳咯，真系。嗱，但系今日咧就系讲话 BNO 咧，M P F 同埋 B N O 二合一。 咩事啊？ 系啊，因为咧，头先阿祖都讲到咧，佢就话得，你都可以用嘅，就系、是、你如果要用咧，就系话诶宣誓啦。 系因为我爸爸试过嗰阵时咧 ，M P F 系65岁 系啦，冇错。 但系咧就 系、 是、因为佢嗰阵时60岁就退休啦， 系 咁样咧就系有我谂系屋企人咧就教佢啊。其实如果你咧即系觉得咧你个 M P F， 因为嗱，即系好似阿头先阿田咁样讲， 系啊， 你就未必揾到个好嘅投资顾问， 系啊， 系啦，你就 keep 住蚀，又要、啊、又要。咩手续费啊，各样嘢咁样，跟住佢就话，咁不如还掂，你都唔会再工作啦，你即系要宣誓嘅，就话俾人哋知我唔会再工作，所以咧就会提早呢个 M P F， 你 系 为退休人士啦咁样， 俾佢慢慢搣咯。 系啦，跟住佢就攞可以攞咗嗰啲钱，可能佢自己揾其他嘅人去投资啊，或者各样嘢攞嚟做生活费啊咁样咯。 嗱，咁而家咧根据法例咧，65岁先可以攞翻 M P F 啦。咁如果你想提早攞咧，都有好多理由嘅，譬如退休啦，头先讲咗啦，提早退休啦，譬如你话我要抵消。嗰、那個長期服務金啦，因為有陣時啊，係佢要兩個揀一個噶嘛， 哦、 有啲法例咧，抵消遣散費啦，其實呢兩樣真係對啲打工仔真係好唔抵，個心真係滴血啊！明明應該攞咪抵咩消啫，真係，係、哦、算啦。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咁啊！大家例示，譬如你可能遇到一啲意外，係啦，咁啊有啲再慘啲走咗，又或者咧可能你患病嘅，仲有一樣理由。亦都系今日报纸大卖嘅标题嚟嘅，冇错。 系啊， 永久离开香港（括弧移民）。佢话咧，截至今年首季咧，强积金啊拎呢啲钱嘅理由咧，有20% 系 都系咧用永久离开香港咧就作为理由咧就攞走咗嘅。咁啊金额咧嗱首季吓都占咗成接近13亿噶啦，即系攞咗呢一啲M P F 嘅嗰个金额出嚟， 攞走咗， 因为佢要嚟移民啊嘛。 系 好啦，但系问题系咩咧？即系第一可能好。好多人就驚啦，因為之前有啲報紙咧，直情話唔止13亿添啊！有好多人話咧，因為咁樣走離開香港移民咧，就話佢攞嗰個退休金咧，成個 M P F 咧崩走咗咧，就幾廿億咁樣。咁呢一條數你好驚啦。好啦，第二個 point 係咩咧？咁究竟點樣可以話俾人聽而家自己係移民呢？ 好深喎、啊！你呢个问题 点样可以话俾人 点样可以话俾人听自己真系移民咧？嗱，你话 咁有晒申请手续程序， 同埋应该已经系人哋 approve 咗，接受咗你嘅申请，批咗你，跟住你先至可以走到。 啱啊！ 唔系你由递表格，我想申请移民嗰刻，你就话攞咗。 啊，唔系，但系咁样、啊，又另一样嘢、啊，嗱，那个移民佢批咗你佢啫，咁你系咪叫？好似頭先手術咁，你咪成功地移民咧？你有冇攞到人哋嗰啲什麼居留啊、身份啊、等等啊、護照啊等等嘢噶嘛？ 而家有一個所謂嘅即係 灰色地帶， 唔知叫唔叫灰色地嗰啲 tricky 位啊，定係尷尬位啊，定係嗰啲咧即係唔鹹 時間真空位啊？ 就係頭先我講嘅另外三個英文字啦 ，BNO。 因为 BNO 啦嘛， 五加一，你当唔当系你已經成功申請？ 其实唔系 净 系讲 BNO 啊，讲真，其实大部分世界各地嘅地方咧，佢哋都唔会你一去 就 会即刻有个居留权个噃，又真系。 嗱，但系其他地方唔同，譬如你话咧，可能你申请你话加拿大定唔知咩咧，咁、你起码都要，譬如你当你投资移民嘅，你有晒头先讲嗰抄手续啊，咁可能佢接受咗哦，你已经咧买咗一层唔知几多楼啦， 做咗个咩生意？ 你已经做咗咩生意啦？咁我哋批咗你啦，咁。 都要一定嘅居住嘅年期嘅啦，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个城 市永久居留等于美国话攞绿卡，咁就要某个时间啦。但你喺攞之前咧，起码你手续上你已经知道你个人可以移居去嗰度啦，你可以喺嗰度住啦，咁你都有手续跟啦。佢话唯独 BNO 咧，学你话斋五加一有啲尴尬，因为五加一你唔使申请噶。你拎住 BNO， 你就咁过去，我已经可以逗留噶啦，我逗留五年。我逗留五年之后再所谓嚟多一年嘅申请咧，咁我就 其实五年之后你先至申请咯。 系啦，但系你个人其实而家呢一刻你已经可以咧离开香港。我有啲 friend 已经系用咗嗰个叫咩话、live outside the rule， 就话咧即系 LOTR 咧用呢个方法咧，佢话佢已经系离开咗香港、去到英国，然后等到咧出年一月咧喺英国再申请， 系 都得嘅。 系 咁，所以佢话好多人都走咗，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话。咁当唔当而家呢个 BNO 你拎住，然后你同人讲话我移民啦，佢话吓喂咁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移民嘅 BNO， 佢话旅游证件嚟嘅啫，你而家你又可以当旅游证件，你又可以过五加一，咁我点知你系边样咧？ 咁我反而我会想知，咁 MPF 嗰边点讲？ 就系唔俾佢。佢话咧今日点解做咗 case 咧？佢话真系有啲个案咧，佢就话佢有某一间嘅香港银行。佢就同佢講就話：喂，我想提早攞翻我嘅 MPF。咁個理由咧就係我要去移民。咁跟住佢話：你有咩證據啊、證件啊嗰啲？佢就話：嗱，我攞 BNO 啊。咁點知嗰間銀行話：我對唔住啊。佢話咧BNO 咧就唔屬於咧而家呢一個叫做係永久移居嘅一種證件資格。 係， 所以就唔接受咗佢。 但我想講，我又唔明喎。係係，因為而家咧佢唔係你一去到你冇做任何嘅申請係你入籍啊嘛。 係啊，冇㗎。 你而家有一個空間就係你可以喺嗰邊度生活五年，係咪啊？ 係啦，暫居英國。 係啦，你可以喺嗰邊又可以揾嘢做，但係嗰樣嘢。你唔一定申請到嘅喎，你之後嗰加一咧，嗱，其實而家好多細節都未出嚟啊，係咪先？即係點樣先至可以成功申請啊？又或者你合唔合乎條件啊？嗰樣嘢真係唔知嘅喎，所以如果咁樣嘅話，佢唔可以當你已經係移民喎，又真係。 係啊，佢甚至乎咧，佢話因為甚至乎五加一係要明年一月先生效咧，佢話亦都有個別嘅呢一啲叫做機構咧，你譬如啲金融機構咧，佢都話佢其中一間機構咧係咁樣寫嘅。明年一月之后，究竟 BNO 签证算唔算系移民嘅文件呢？佢系咁样嘅，可能或有机会申请。 嗯， 系啦， 因为咧，其实咧都要有呢个叫移民签证咧，嗰、那个 visa 要俾嘅嗰个钱嘅。 系啊，系。 咁啊，咁嗰啲算嗰啲文件算唔算系一个叫做认可嘅文件咧？ 但而家你去 BNO， 如果你真系揸住 BNO 嘅话，你系咪要已经申请呢个移民签证啊？嗱，如果你有做咗一个 application 嘅话，咁你都可能有俾手续费啊。 系啊， 都有个行动代表住你想移民。 系啊， 但而家呢个 rules 系佢唔需要做呢样嘢噶嘛？ 系唔使噶，你如果你五加一咧，你就咁去到嗰度定居。 你都有个签证费要俾噶，每一个人要讲过10万噶 签证。 嗰个唔系签证，嗰、那个系 apply 嘅手续费， 系即系嗰样嘢。 系啊， 但佢而家如果就咁嘅话， 但嗰个未必系你一去到，应该系加一嗰年先至要做。 系啊，因为头嗰五年系唔使噶，你喺嗰度生活系咪啊？ 唔系咧， 头五年都要噶啦， 都有啲嘢要俾嘅，唔系你就咁行就拿住个 BNO 当飞机去。 但嗰个都系咧，你做一啲嘅手续，你俾啲嘅手续费，令你可以喺嗰度逗留，而唔系移民，系咪？ 都系嗰个程序咯， 系啦，可能而家就呢个尴尬位， 所以唔系嗰啲文件算唔算？ 因为逗留同移民系唔一样噶。如果我有一个国家，佢容许我揸住我而家用紧嘅身份证啦，唔好理系咩 passport 啦，佢俾我入境嘅话，佢俾我喺嗰度生活喺嗰度住系一件事，俾我永远喺度住系另外一件事。逗留同居留系唔一样噶， 所以佢咪就话要 有呢个位棘住 咗。我头先就咪又话咯，系咪要你完成咗真系咧有埋嗰个身份啊？ 系 啊， 先至可以攞走个 MPF 咯。 佢就話有幾樣係啦，有幾樣古惑所謂古惑位啦，即係一嚟就係頭先嗰個啦，二嚟咧佢話你知啦，咁中央政府講到明唔承認 BNO 咧係一個即係護照嚟噶嘛，佢講到明呢個只係旅遊證件，唔當你有定居，所以咧佢話有啲尷尬。 因為而家嗰邊嘅細節都真係未出，亦都唔可以當佢係一個定居啊。 好啦，反而咧， 我又覺得 係啦，第二個劇情就緊要啦。 咩咧？ 咁 其實頭先嗰個已經好複雜噶啦， 但係呢位 跟得到好叻 哦。呢位個案咧，譬如阿陳生啦，佢話：咁點啊？我真係想走噶咯，我想攞翻啲 MPF 咁樣。佢话嗱，你有第二个方法， 哦， 仲要系合法嘅， 咩啊？ 你真系可以攞，佢咁样讲。佢话你点样可以攞到你啲 MPF 咧？你都系移民。 你就宣誓你以后唔会再香港度工作。 唔系，但系佢想用 一个原因， 佢都系想用移民啦，咁样。佢用呢个方法，因为要永久离开啊嘛。 系。 佢就话啦，嗱，你话你移民去内地就得啦。 哦。 系 但有得 咁咩啊？有得讲咩？ 你系移民去内地就系移民去内地。 因为点解咧？ 如果唔系就呢个唔系灰色地带，呢个 系 讲大话。 唔系啊，因为点解咧？佢话如果咧你而家要移民内地嘅话咧，你需要啲咩咧？简单到爆啊！佢咁讲 啦。回乡卡就得啦。 回乡卡就系、 是。吓？ 佢因为回乡卡咧系移民内地嘅认可证件。 哦， 佢话咧，佢向其中一间咧呢啲咁嘅金融机构查询咧，佢话我想退休往内地生活，申请提早攞 MPF 要攞啲咩？佢话。获告知咧，你只系需要交咧，宣誓纸啦、回乡证啦、身份证副本啦，然后咧表格上面咧话就话你要填一个海外定居嘅资料啦。但系佢话如果你未有资料咧，都可以暂时留空噶，即系我都唔知道我翻大陆住边。 咁我当然啦，我未买楼或者我未租楼。 佢话最紧要咧就先填咧就前往边个国家咁样。所以咧佢嗱佢呢度写咧就话反而咧，你用回乡卡咧就仲可以俾你申请用呢一个叫做永久离开香港咧做移民嘅理由咧。 又攞到錢喎。 但我攞回鄉間，我隨時翻到香港嘅喎。 係啊，又好得意喎。所以嗱，即系我今日睇呢个报纸嘅时候咧，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市场上咧有人用过而家呢啲方法咧，叫做永久离开香港移民咧，有冇遇到头先嗰啲情况？系咪譬如话 BNO 就真系咧俾人哋全部打回头嘅？喂，哦 ，sorry， 唔接受，唔接受，系咪真系反而用回乡卡咧？你话 即系移民内地，意思系， 因为佢哋好多就话我要翻内地定居啦，我要退休啦咁样。佢话就好方便、啊。 咁又合理、啊，因为可能你真系啦，你我谂你讲紧嘅，你用回乡卡移居去内地，都真系你移居去内地啊嘛。 可能因为咧，我哋 冇得假噶嘛。 我谂对香港人嚟讲咧，你冇谂过回乡卡咧，其实系一个移民文件 啊。 系 啊， 你会觉得 去玩啊， 系通行啫嘛。你会觉得呢个只不过我入内地，然后再翻嚟香港嘅一个证件咁样。有啲人会觉得其实同 BNO 冇分别噶，我 BNO 又可以入去欧洲地区，然后再嚟翻香港。咁但系而家佢话啊，呢金融机构就话哦。回乡卡佢反而接受， 我又唔觉得系，即系回乡卡你翻内地移民嘅手续比较简单，佢已经咧你决定咗嘅话咧，佢可以话俾你知你已经接受你嘅移民，搬到去内地居住。 但你 不只不过英国嘅政府直情唔想申请。 佢呢度冇啊，嗱，如果根据佢嘅所讲，你只要写一张宣誓纸、回乡证、身份证副本，同埋你海外定居资料就得啦、哦。你唔使有一张就话咧，我而家申请内地定居的一张手续嚟，唔使 嘅。但系咁，我谂咧都系间间银行同埋即系唔同嘅强 积金公司。 因为我呢度有朋友咧，佢都系话啦，佢都系去咗英国嘅，佢又话用呢个叫永久离开香港嘅理由啦，去民政事务处宣誓啦，咁样跟住你连埋宣誓纸啊，嗰啲表格，即系嗰个 MPF 嗰间公司嘅表格、身份证啊，同埋有居留权嘅国家证明，要有呢样嘢。 我谂呢个真系要 呢、這个证明啊，好紧要啊！咁咧，跟住就去递交，咁跟住就批咗咯。 咁咪真系你要， 即系个情况都真系唔同。 所以咧，我谂而家 BNO 点解话俾人棘住咗咧？因为你唔会有一个。英国政府开一张声明俾你噶嘛，话我已经证明你嚟咗呢度定移民啊嘛，冇啊嘛。 系 头先我哋都话你五加一，全部人 都系居住啫嘛， 系啊，即系你要进行中噶嘛，你都唔系落实咗。 系啊，所以我谂又唔系纯粹歧视呢份证件，而系因为你真系冇嘢申请噶。 系啊， 你真系去到嗰度，可能就算你话阿田讲话唔知要申请一个 visa 定咩咧，可能都唔代表话我已经批准你喺度定居。 佢就系话有一张叫做咩有居留权嘅国家证明咯， 系啦，呢个我谂就紧要咯。其实 你 有居留权，咪即系你已经成功申请咗咯。 系啦，可能嗰张嘢紧要， 嗰张已经成功申请咗啦。即系 BNO 就因为佢太方便， 护照就话去申请话我 就唔得啦， 就唔得 啦，咁样系啊， 一定有程序嘅。 系啊，嗱，不过所以咧呢排就算你食咁多呢啲 farewell 饭咧，可能你都要问清楚佢，喂。你点走噶？你咁样走咧，你攞唔攞到钱噶？会唔会咧？原来你个人走咗啦，啲钱咧？ 哦，咁攞唔到咪就留翻65岁翻嚟攞咯。 好中意佢咁乐观嚟噶。 咁系啊嘛。 或者过五年咯，可能五年六年你攞到呢个居留权之后，咁、 啊、 你应该就好大个原因啦。 到时咪有嚿钱咯，咪咯。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下次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打入了幻觉。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趟，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取温暖。 远，带不走，切不断，多么的险峻，快活过便算。哦、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手中要寄托，逃避过内心深的虚寒。活在想象最美好，浪漫化这一切可覆盖糟糕。越是好，越怕最终得不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六宗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累计确诊病例5065宗。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再有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显示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他说，有关个案的同事都确诊，可能因为曾经在休息室接触，情况有如早前葵涌码头有休息室出现传播，但是相信今次涉及的范围较细，暂时有九人接受检疫，预料不会出现大爆发。许树昌认为，暂时不应该放松食肆限制等的措施，亦都尽量不应该举办大型活动。至于宗教聚会，可以考虑局部开放，但是前提是政府需要考虑限制人数，并且要求出席者戴口罩。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240亿元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自由党的邵家辉关注部分行业未能够受惠于今次拨款。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基于公共财政考虑，今轮防疫抗疫基金针对协助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早前被勒令不准经营的处所，若果有剩余资源，政府会尽力保留十位。民建联的黄定光质疑保就业计划惠及日日有公开的企业，他发言的时候曾经提及粗言谐音，被代主席陈振英劝止。张建宗回应的时候说，会尽力修正不足的地方，政府正是处理两难局面，预计香港会录得历来最高的赤字，未来亦都要面对挑战，同时知道有企业需要协助，希望社会体谅。中大过去两年为近3500名合资格市民进行一站式多样癌症筛查，包括大肠癌、乳癌或者前列腺癌，结果发现3200多名接受大肠癌筛查的市民当中，最后证实有10人患癌，大部分属于初期。另外，接受乳癌或者前列腺癌筛查的人士当中，亦都有部分证实患癌或者有癌前病变，需要跟进。研究团队表示，患癌人士多数有中央肥胖的问题，建议市民要留意饮食和适量运动，减低患癌的风险。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6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4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9点，跌54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04.5升1元，匯豐控股30.4升2.2，阿里巴巴263.6升5.6，美團點評237.2升5.2，中芯國際17.5跌1.08元，小米集團20.2升4.8，盈富基金24.18升1.2，中國恒大15.42是升1.64，友邦保險77.05是跌6.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28，加元1.338，人民幣6.821，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3,354，升149，港金現價報17,200，跌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3.05美元，賣出1,863.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龙虎榜盘州精选， 见面时请大力拥抱。 旋律加上周耀辉的歌词，令到移民感受至深的呢，就是人生总有一别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拥抱时候的亲密和温度，就好像歌词里面所讲的样，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作曲卢海彤，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合唱编写伍卓贤，监制林义文、伍卓贤、于日耀。上榜三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林义文加上男声合唱的《再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翻到嚟啦，12:40啊，差唔多最尾 38分嘅时间， 系啊，就系40分咯，系啊，咩啊， 系嘅，系嘅， 就嚟啊嘛。 佢嗰啲天睇完嗰套戏之后， 真系坐得好紧要，争2分钟， 争两分钟，我就嚟咯。 咁我就嚟1点就得啦。 系啊，其实就嚟1点噶啦， 又真系 嘅，就嚟1点噶啦，系啊，我都觉得好邪啊，真系。所以我今日要介绍呢本书都好邪 吓，可能就因为呢本书系咪你个梦啊？ 都几系啊！ 带咗喺个袋度。 今次呢本书咧，我啱啱摆咗上我网度啦，就叫做《符号与象征》。 图解世界的秘密， 好有趣喎、啊！嗱，因为咧，嗱，我估啫吓，其实我真系冇睇过呢本书嘅，成日话咧，唔同世界各地嘅地方咧，佢有一啲特别嘅符号，其实有好多象征嘅意义噶嘛，咁样 系啦，呢个咧真系名副其实，达文西密码嗰啲 friend 嚟噶， 喂，真系啊，因为喺即系啲考古学咧喺古代，因为佢冇文字噶嘛，即系好好能够远早几千万年前，即系可能突然间发掘到嗰、那个古墓啊，或者地方咧见到，咦？全部都系 signal， 即系嗰啲叫做咩啊？ 符号 系啦，全部 标记啊， 究竟系咩意思咧？咁我推敲佢哋嗰啲嘢咯，系 啊， 冇字噶嘛。 即系嗱，譬如最简单，其实你唔使谂到太神秘。譬如最简单嘅就系、是。边个话俾你听竖起只中指系代表嗰个意思？ 因为以前可能甚至乎就算我会话而家可能喺世界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唔同嘅解读。 系啦，即系其实咧，佢里边咧，譬如佢有有一啲叫做手势啦，其实手势都系符号嚟嘅。 系即系 OK， 大家一讲 OK 已经识得有个画面，嗰只手系点做啦？ 系啊，点解你话手势都系符号咧？因为严格嚟讲，你都只不过将大拇指同埋你只食指咧竖喺一个圆圈。 系 点解呢个手势咧就已经代表咗好多就系话？接受啊，明白啊，可以啊，是一种通行咧。咁有啲人咧，其实就将呢个理解成为咧有啲手印啊嘛。 系， 佢哋有啲咧，即系有啲唔同嘅宗教咧，可能系结一个手印咧，即系可能话嗱，咁咧就叫驱邪啦。 系、哦、 咁其实同样原理嚟嘅，因为咧，如果你谂深一层，即系譬如我哋当讲呢一个手势先啦。 系， 你可能话诶迷信啦、啊，你打唔知两个十字啊，又话咧可以赶鬼。OK， 咁点解做呢一个动作？就是代表 OK 啦，即系代表冇嘢咧，代表好咧，咁佢话其实同一道理啫嘛。 咁系咪都每个嗰啲嘅符号出现都系有啲，即系好似你之前教我哋个停课不停学嗰啲，譬如 badminton 啊，就系原来嗰个人嘅系一个地方嘅，咁系咪咁嘅源自？即系冇乜解释噶，可以。 好难咧，话有一个叫做咧由 由远 古就话俾你听系点解嘅啦。但系咧，佢呢本书里边讲嘅符号嘅嗰啲叫做来源咧。其实好常见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咧话系咪一啲好隐蔽啊，无端端有万箭穿心啊嗰啲图案咧，佢话可以系常见到一个地步系咩咧？譬如话日月星辰啊，呢一个雀仔啊、动物啊，可能系一啲生果啊，或者系啲花花草草咧，呢啲系好常见嘅符号啦。 系 咁，但系唔同地方。譬如舉例， 好想知道生果， 系啊， 因為我冇諗過生果。譬如你頭先話咧，譬如有啲雀仔，咁你見到有陣時你話一隻雀仔咧，都有一啲自由啊嗰種嘅感覺，好容易聯想到嘛。咁難道我見到一個菠蘿， 係 佢代表啲咩？即係咁都有得代表，唔係啊？ 有啦，嗱，譬如我今日咧特登揀咗咧，即係我哋容易啲理解嘅，即係你幾乎都唔使點睇圖畫咧，都會知道嗰個符號。我揀咗幾款嘅，一個咧就係雀仔類，係、一個咧就係嗰啲叫做花花草草動物。生果类咁样啦，譬如嗱，先讲一样咧，就系动物，唔同地方咧，你会用唔同嘅动物咧去代表自己咧最高权力嘅象征嘅。嗱，譬如最简单啦，中国 龙 一定系龙嘅， 系啊， 但西方唔系嘅， 系 西方特别系咧，嗱，你唔好你话系咪讲古代啊？佢话你就算望下现代啊，嗱，你望下现代系啦， 系咪美国啊？ 系啦，嗱。譬如话咧， 只鹰啊嘛， 系啊，真系、啊。譬如佢话鹰咧，就会系一个好明确举世公认嘅一种权力象征咁样。譬如佢话咧，现存嘅现代国家咧，最容易理解咧，佢话有几个都系嘅。譬如话美国啦， 系， 佢话德国啦，系、 okay. 啦，甚至乎咧，佢话当时咧，即系可能系中古世纪嘅时候咧，佢话神圣罗马帝国咧，佢哋都会用咧鹰咧就作为佢哋嗰个权力象征嘅标志。好啦，咁譬如话点解咧？佢哋点解会拣咗鹰咧？ 高高在上，因为成日都会有一个感觉咧，就系佢哋盘旋喺天空里面，由上望翻落嚟，同呢样嘢有冇关 系 啊？嗱， 啊有嘅有嘅，呢个系最直接添嘅，因为第一咧就系佢系鸟中之王啊嘛，即系佢基本上系雀仔里边咧，佢系最劲噶啦，佢系冇天敌噶啦，咁样即系冇第二只雀仔会食到佢啊嘛。咁、第一佢系最高啦，咁第二咧就系佢飞到好高咧，就会觉得俾人哋话哇，佢系喺天空度咧系神嘅使者。即系会有呢种咁嘅联想。 哦，近天空已经系有同神好似咧个联系会近咗咁样啦，仲要系当中 number one 第一位， 系啊，同埋咧，因为佢经常喺天空度出现咧，佢有分嘅。佢话鹰咧系属于咧阳性嘅雀仔， 哦， 即系属于唔系阴性，系阳性。 仲要即系系咯，即系男 嗰种嘅感觉。 系啦，咁啊又会咧被誉为咧就太阳神嘅象征咧，就话咧佢系会战胜黑暗嘅咁样。咁所以咧佢话咧鹰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被誉为咧就系话 譬如话就咁一只鹰咧，就可能系鸟中之王啦，就权力啦。双头鹰即系两个头嘅，你有冇印象？你会见过啲有啲徽章咧，譬如咁样嘅。双头鹰 ，OK， 系啦，佢话双头鹰咧， 两头蛇系嘛，定系双头？ 双头啊，佢系佢得一只一对翼嘅咋？ 哦， 佢系双头鹰咧，佢话咧就会被誉为咧就古代太阳嘅象征咯。 哦， 系啊，所以咧，如果咧你话呢个符号有咩有冇一啲超出咗佢表面嘅含义咧？除咗权力好似好空泛之外咧，第二个含义就话代表太阳， 冇咗佢唔掂。 系啦，双头鹰原来就代表太阳，所以好犀利嘅。咁咧，佢话咧喺教堂里边咧，佢话咧亦都。会有咧呢一个咧鹰形嘅读经台，然后就会喺上面咧就摆圣经。 系咩？ 系啊，佢话会有试过咧摆呢个鹰形嘅读经台上面咧，因为佢话咧老鹰啊象征呢一个神奇嘅意味啦咁样。咁所以咧佢话净系呢一只雀呢一只雀仔，佢话你喺呢一啲唔同嘅地区咧就已经会有咁多嗰个意味喺里边啦咁样。 咁但系就系但系严格嚟讲，呢几个都系讲紧都系高高在上啦，即系犀利。系啦，系咪嘅代表噶嘛？ 系啦，系啦，咁亦都好在咧，就唔会有调转咯，即系唔会有一个国家咧就话鹰咧系代表邪恶啊。即係起碼而家你見到咧，佢都話咧，大部分咧都係當咗咧，佢係一啲 正面啲嘅，權力重啲嘅咁樣。 係啊，正面啲好重啲啦咁樣。咁邊一啲係陰性鳥啊？頭先話佢係陽性鳥嘅。 陰性鳥， 但係都係個即係 即 係 代表女士多啲咁樣嘅意思啊？ 唔係。即系阳性，即系代表你个光明啊，阳间啊，咁边、一只雀仔系阴性？ 蛇， 雀仔 啊！ 我即刻谂起蛇添。 系啊，醒啊会讲，醒啊会讲。乌鸦，我睇下佢算唔算 系黑色嘅雀仔， 同埋好似话咧有种感觉就 系 咧， 咁样 系 乌鸦都系嘅， 吉利嘅嘢嘅时候， 乌鸦都系嘅。 蝙蝠唔算雀仔， 但 系 乌鸦咧，乌鸦就好得意。乌鸦啱啱好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咧，系有两种唔同地区咧，对佢就会有完全两个睇法。 有啲有恭敬嘅，有啲就系话系贬低嘅。 譬如咧，因为乌鸦咧喺欧洲咧，佢话就会俾人谂到行衰运啦。死亡啦，同埋邪恶啦咁样。但系咧，佢话如果系美洲印第安人咧，就会认为乌鸦咧系有创造力啦，系代表文明嘅太阳鸟嚟嘅。 哦， 系啦。而日本咧，知唔知乌鸦象征咩咧？ 唔知啊。 系个卡通片里面必定飞过嘅嗰啲叫间肠位。 佢话日本咧，乌鸦系象征家庭温暖。 哦， 系啊，呢个真系要考究一下啦。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净系呢一只雀， 系 咁你话喺唔同地区咧，佢又会有唔同嘅， 即系呢个冇咁一致噶啦。 系啊，会唔冇咁一致啦咁样，所以佢有好多噶。譬如咧， 仲有啲咩觉得系代表唔好噶？你话唔好嘅雀仔啊？ 啊，头先讲咧阴性鸟咧， 系啦， 就系猫头鹰。 哎呀，我头先有谂过猫头鹰， 啊、 我唔知猫头鹰算唔算雀仔，所以唔觉得咁讲。 嘛， 我头 先 讲咗蛇， 猫头鹰都话鹰啊，鹰系一只雀啦。咁点解猫？ 唔系佢可能会谂猫头啊嘛。 我谂嗰样嘢咧，系因为咧，通常咧佢哋都会系夜晚黑咧先至会活动 啊 嘛。净系呢一样嘢已经俾人哋有种阴性啲、negative 啲嘅感觉。 系啊，佢话咧嗱，猫头鹰咧。就會俾人哋覺得係黑暗啦、死亡啦、智慧啦、巫術啦。佢話澳洲嘅原住民咧，就會將貓頭鷹咧代表係女性嘅靈魂。 哦， 系啦，咁咧，然后咧，佢话亦都有好多文化嘅地区咧，都会将猫头鹰咧同埋灵魂咧，佢哋两个就会即系连结埋一齐咁样嘅。 哦， 所以系噶，你话真系唔同嘅雀仔咧，佢都会有呢啲嘅缘故喺里边嘅。嗱，仲有一个我哋成日都讲嘅鹌鹑。 哦。 或者叫借姑啦，我哋鹌鹑啊借姑啦咁样，咁呢样系咩嚟噶？ 负面噶， 煲汤啦， 煲汤嗰只。 嗱，我哋 鹌鹑蛋烧卖 系啦，你估唔到啊！原来咧，佢话咧， 佢系阳定阴啊。 佢呢个就唔讲阳定阴啦。佢话咧喺呢个古罗马人咧，你唔好以为鹌鹑系鹌鹑，啱啱调翻转系勇气嘅象征。 哦，系啊， 系啊。 咁我下次话你话听你鹌鹑咁样，即系话你好有勇气啊。 佢跟住嗱，边个国家先？ 系啊，同埋咧， 系古罗马嘅鹌鹑。 同埋佢系俾人哋联想到咧，就系性欲啦，同埋新生命啦。 喺古罗马嘅时候啊， 佢话系啊，古代有好多人都会咁样谂嘅。如果咧笼中嘅鹌鹑咧，就会被誉为咧象征你被禁锢嘅灵魂啊，咁样。哇！即系估唔到呢只鹌鹑 咁多解读啊！ 咁金菇灵魂系啲咩？ 唔系即系话如果 话系啊，你被金菇嘅灵魂咯， 个人就会生晒喺度啦，但系个灵魂咧被困住 咗。冇咗，冇咗， 系啊嗱，咁譬如好多噶嗱，鸭都系啦。 鴨有咩特別意思啊？ 可愛啦， 可愛啦。 你邊個地方先？我覺得我要向住嗰個諗法先諗到嘅。 喺北京嗰度咧就有片皮啦。 嗱， 喺童話故事裡面咧就有丑小啦，係咪？ 跟住喺個玩具裡面有隻黃鴨啦。 係啦，嗱，呢度咧鴨啦，同埋其實鴨同鴛鴦咧，係咪 friend 嚟噶？ 鸳鸯系鸳鸯， 系咯， 鸭就 咩叫鸳鸯？ 鸳鸯咪就系一只叫鸳，一只叫鸯咯，真系噶，公同乸佢唔同啊嘛。 唔知啊， 其实应该都系嗰啲水鸭嚟噶，因为佢咁样解嘅。佢话咧，如果中国咧，我哋就会攞鸳鸯咧，就代表幸福嘅婚姻啦，同埋忠贞啦。咁佢真系我系咪叫做鸭类嘅一种啦？佢话咧，但系如果喺咧，譬如话呢一个西方咧，有啲地方咧，佢就当鸭咧代表机智啦，同埋诚实嘅象征啦。 哦，都好嘢啊， 都好嘢嚟噶呢个。 但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咧，我哋成日都会话鹌鹑相对地咧，就会系负面啲，会话你唔够胆啊咁样嘅象征嚟噶。 系啊系啊，嗱，跟住落嚟咧，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我之前咧系好，我就嚟熬烂咗支麦。 其实你今日熬到就嚟已经系啊。 佢今日好唔在状态，我只系想话。 另外一个我要介绍咧就系嗰个蛇。 蛇， 因为咧，你有冇印象咧？你睇呢一个世卫啊，世卫咧，佢都有符号噶嘛？ 系啊，有条蛇卷住喺中间咁向上噶。 冇错啦，嗱，我先抛粒瓜子俾你，佢系一条蛇， 抛粒 即系 卖 个 关 子俾你。佢系一头蛇定两头蛇？ 我真唔 有冇印象啊？ 一头啊嘛， 系啦。原来咧，佢喺呢一个 上同下都有啊，咪？ 唔系佢喺符号学里边咧，真系有两支神像咧，一支咧就 系 两条蛇缠住喺个木像上面，一个咧就 系 一条蛇缠住喺上面嘅。一阵间咧可以开股咧，话俾你听咧，究竟咧世卫嗰支咧系边一条蛇，有意思又唔同噶。 我记得咧，我试过睇过一啲书咧，同解梦有关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咧，成日解唔系发梦嗰阵时咧，我都冇见蛇，但我最惊噶嘛，仲要一碌都系蛇，黐晒天花板啊，即系之类。跟住咧，嗰啲解梦蛇话咧，蛇系有一个象征意义嘅，系同性呢一样嘢有关的。 我都有噶，都有噶。 咁我就所以佢想话，会唔会系某一啲嘅国家或者城市啊，佢哋以前咧对于蛇呢一样嘢去 symbol 嗰阵时候，就会系同性有关 系 咧？ 好啦，但系佢有嘅， 系。 但系而家我最关心就系点解蛇咧会摆咗落去医学嘅象征嗰度咧？因为世卫嗰度系啦，冇理由代表性行为啊嘛，净系。但真系噶，譬如咧，你如果你睇香港咧，有啲医学会咧，我唔记得边个组织啦，你 check 翻咧，佢哋有嗰个会徽噶嘛，佢都系咧有条蛇咧捆住嗰个木像嘅，因为呢个咧都一个世界公认嘅符号嚟嘅。 我唔想估，我想知啊，系乜嘢咧？ 系咯，我就话点解蛇会系代表医学嘅咧？嗱，你谂下，你听譬如圣经里边蛇都系邪恶噶嘛，勾引啊夏娃阿当食禁果啦，或者你就算睇其他嗰啲咧。啊！我又识咗你啊！ 蛇又好似好有正面嗰个谂法嘅。 我系仙子嚟噶，我系蛇仙子都好难噶嘛。 唔系我哋有我哋有 蛇妖啊嘛，一嚟就 系 咪 咁样？ 系啊 系啊，呢个白素咯， 系 啦。咁好啦，点解会蛇会变咗做呢一个医学嘅象征咧？咁样原来咁样嘅。佢话咧，因为蛇咧有一个特征系咩咧？就系佢会脱皮啊。 哦， 佢会脱皮。 系 咁脱皮咧。因为你知啦，佢去到咁上下，我见到黄耀祖打冷震。 因为佢真系好惊蛇， 好有画面啊！ 系啊系啊，佢话咧，因为咧，佢话蛇咧， 你今日就惊我惊舞狮一样啊！ 系啊，冇错冇错。佢话咧，因为佢甩皮咧，会俾人哋感觉咧，就系话，咦，佢一甩皮咧，佢就会大一寸啊嘛，或者叫大一岁啦，每年都会咁样甩噶嘛。咁咧，就算有啲咩核突嘢咧，可能喺佢之前嗰度咧，佢会除咗嗰层皮甩咗之后咧，佢就焕然一新， 即系好似排毒咁啊！ 即系有寓意嘅意思系。 佢就话咧，古人咧望住呢个。行为咧，佢就觉得话，咦，甩皮呢一个脱皮嘅习性咧，俾人哋联想到咧就系复活啦，同埋一个疗伤嘅一个过程。佢会觉得话，哦，好，即系好似换肤咁样啊，哇，焕然一新啊，你已经重获一个新生啦。又或者咧，哦，你以为佢死咗，可能以前啲人咧，佢脱皮嘅时候咧，咪唔喐噶嘛，跟住慢慢捋下捋下，跟住成个捐咗出嚟咧，佢话，哦，条蛇又翻生啦，咁样，所以佢话 咁样， 系啦，佢话古人咧望完之后咧，佢就认为咧蛇咧就有复活啦，同埋疗伤嘅意象咧，所以咧佢亦都会有呢一个咧，有一条柱咧，有嗰条木棒咧，就有条蛇缠上去嘅。好啦，咁究竟一条蛇定两条蛇咧？原来又有分别。 即系你先话一条蛇两个头啊嘛？ 唔系，其实佢两条 两都系两条蛇。 两条蛇，但系咧有一个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唔系，有一支木像咧就净系得一条蛇缠住佢嘅啫，但有另一支木像咧就有两条蛇缠住佢嘅。原来系有分别嘅。如果咧喺医学上面咧。 佢話就係一條蛇， 係 嗰條蛇咧就象徵住頭先講嗰啲咧，就話療傷啊、醫學啦、啊、咁樣。佢話如果兩條蛇纏住佢咧，原來佢話係嚟自希臘神話裏邊咧，希臘神話裏邊咧呢一、這個有一個叫做赫爾墨斯嘅呢一個代表咧， 哦，即係我哋而家啦， 唔係你真係知㗎， 真係唔知， 你真係知㗎， 即係嗰個好多蛇頭嗰個女人。 Hermes 啊 系 啊，系啊，真系佢用呢个嚟借代嘅，原来。 咁即系咩啊？ 佢话咧呢个代表商业之神啊，系、哦、专门做生意噶。 咁、啊、都有代表？ 系啊， 两头蛇。 系啊，两头蛇。 嗰、那個品牌又唔係類似，定係我都唔知佢係咪攞呢個意思去做。 好有機會係噶，好有機會，即係等於你嗰啲咩潘朵拉咧，其實咪就嚟自嗰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樣咧、 哦， 即係佢有好多都係嚟自呢樣嘢咁樣嘅。所以佢話咧，你望下世衞嗰啲咧，佢就係一條一支木棍咧，就有一條蛇纏住。 咁啊，呢個又明白啦， 就係、是、醫學嗰個啦。 原來兩條就係等於一個商業 做商業 嘅 係啦。佢話呢個就係一個商業使者咧，亦都係嗰陣時嗰個希臘神話裏邊咧，即係傳落嚟。 希臘神話， 我又講咗。希臘啊， 系， 哎呀，真系， 我再次纠正你、啊。 好啊，即系全靠你连捉我两次，我决定下次唔再讲呢个国家啫。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譬如话有关动物啦，同埋咧有一个 即系有啲意思啦，系咪？ 系啦，有呢个意思嘅。咁咧嗱，最尾一阵翻嚟可以讲下啲花草树木。 好啊，好啊。 系啊，啲花草树木，因为呢啲就比较容易啲，即系好好具体咧，你就会知道咧边一啲花，边一啲草。咁究竟系代表？ 意思系咩？ 系啦，代表边一种嘅即系意头啊，或者有啲咩神秘嘅象征喺里边吓？翻嚟再讲埋佢啊。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it,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I 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and no, I can't stand it being fak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 don't believe in nirvana, but the way that we love in the night gave me life, baby. I can't explain.And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and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They say we're too youngin'. 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are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Chance, the rapper. The first step pleases the father. Might be the hardest to take.When you come out of the water, I'm a believer. My heart is fleshy. Life is short with a temper, like Joe Pesci. They always come and say. 不过 rap 得好好啊，不过都要停你一停啊，系啊，唱歌咧就系、是、歌名系 Holy 啊。唱歌朋友是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今日要介绍呢一本咧就系、是、符号与象征咧。头先我就话咧最尾讲下啲植物啦， 好好、 啊。譬如咧，你有冇发现咧？譬如我哋圣诞节嘅时候咧，咁咪啲外国人咧，佢好中意饮酒里边咧加啲肉桂噶嘛？ 系啊， 系啦、啊，又有原因噶。 因为肉桂有 肉桂代表乜嘢？ 香咯、啊， 除咗香之外， 诞生。 但你点解又会知嘅咧？ 我谂翻圣，你头先讲圣诞节啊嘛， 系啦系啦，好啦， 复活节我代表复活噶啦，咁系咪？ 其实 系我代表端午噶啦。 其实你话诞生同复活咧，都系差唔多意思啊。 Okay. 但系佢个传说系咁样，好古怪嘅。佢话咧，传说中咧，个西方佢哋认为咧，凤凰咧 是会在一些捞了肉桂的柴堆上面燃烧自己来复活的。 哦、 即是说呢他复活呢我们成日都知道凤凰是要在火里面复活的嘛。他咁讲究的。 是啊火凤凰啊。 是啦他说要在。 肉火焚身。 是啊但是他真的在肉桂的肉咯。他说要在肉桂的柴堆上面燃烧自己呢成为一个所谓复生的一种的表示呢。所以呢他说呢这些肉桂呢就成为在圣诞节里面呢象征复活的标记之一。 Okay. 所以大家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就拿这些肉桂捞埋去喝啊除了香之外呢原来隐含了一个这么古老的传说是复活啊是翻生啊咁、哦、样咯。是啊咁啊譬如呢还有啲好搞笑的譬如大蒜呢。 蒜头跟僵尸有关的。 是啊但是他说呢究竟是耐到几时呢我今次会读啱的了古希腊人呢、 嗯、okay, 原来就会将大蒜呢摆在他们的十字交叉路口那里呢。 就拿来做咩劈啲味咁。 他说不是喎、 啊。我哋引啲羊去第二度。 他说呢当是献俾呢掌管冥界的女神的祭品然后就说呢即是你保佑大家啦。哦、所以呢真的由以前古希腊人的年代呢那个蒜头呢已经跟鬼神啊冥界呢嗰啲有关系 㗎。啊呢啲符号啊标志呢真係好特别啊每一个都好似背后有个故事。 对啊咁啊同埋。 但得佢哋讲佢哋讲㗎咗即係佢哋讲就係㗎喎。 咁全部啲故事都係人哋讲我哋听㗎。 咁呢个係大家流传落嚟㗎嘛。咁所以我哋以后呢望住呢啲植物动物嘅时候呢就知道佢好有心意㗎。 嗯听日我哋再见啦。 拜拜。Bye bye